凶徒企图谋杀警员的冷血行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批评评议会和部分学生代表的做法是是非不分，需要严词痛斥。新世界发展和港铁合作的大围站上盖物业柏澳庄第三期，两座兴建中的楼宇被发现墙身底座石屎强度未达标，决定将已经兴建十几层的拆卸重建，预计要延迟交楼九个月。846户买家可以选择取消交易或者继续完成买卖合约，两者都可以获发展商补偿。新世界强调是主动决定拆卸，会彻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监督责任，并且即时撤换旗下承建商协盛建筑集团的工程监督团队。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持续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山地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421点，跌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20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02.56美元，卖出价是1,80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想着 早晨啊，各位听众，星期五嘅早上啊，嚟到6:09啦吓，今日系2021年嘅7月9日嚟嘅，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间咧都生效噶啦，系啊，呢几日咧都系枕住系热噶啦吓，咁啊要迎接咧就系又系一个酷热嘅一星期。应该去到下个星期中到啦，咁都系热热地嘅吓。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早上，继续有8月号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咁啊，尽快处理埋你嘅工作，可以好地休息一下啦，系咪？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呢就好难靠一个人嘅，系咪？我哋成日都话啦，身边啊总系要有好多人咧，就陪你一齐去到共度时间艰难嗰个艰，咁啊令到咧大家可以喺困难之中啦成长，迎难而上，咁啊都系咧非常之重要嘅。你有冇谂过喺你身边嘅人啊，系点样去到帮忙你，点样去到同你一齐好好地咁样去到努力呢？其实呢，友情对我哋嚟讲相当之重要，成日都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啊，人生啊，快乐咧都系因为有一个嘅知己啊，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喺我哋嘅身边，如果有一两位嘅朋友，令到我哋咧系可以随时随地辛苦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可以咧同佢咧就系倾下。喺我哋去快乐同埋成功嘅时候，又可以咧同我哋咧就系一齐感受一下嘅话咧，其实呢个咧就系人生嚟噶啦。朋友在人生的路上是美丽的景色，友谊也是我们彼此相连的心愿。在我们用心灵可以连接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点缀出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所有的成功人士，他们都不会说、哦、我成功永远都是靠我一个的，靠我自己、努力的，靠我运气，不是的。其实大家都会认为身边有好多人呢是陪伴住自己才能够做得到有今日的成绩。今日你望一望左边，望一望右边啊，哪一个会站在你旁边，那就要好好地珍惜他们啦。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争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从挣扎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越深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 多多 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喺屋企做嘢真系要好小心噶，家居嘅意外大家都唔想发生。不过一旦真系遇到呢啲嘅意外嘅时候，大家都应该要醒目啲，揾到适当嘅处理方法。咁万一真系有啲乜嘢意外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冷静处理啊嘛。最近睇到媒体报道，就讲到一名婴儿咧，早前系俾电饭煲嘅蒸汽烫伤。家长当时咧就帮佢稍微冲下水，但系过咗一日，发觉佢嘅小手指长出一个大水泡，真系令人心都痛埋啊！之后再去求医嘅时候，发现原来深度二级烧伤啊！医生就话啦，如果唔小心烫伤皮肤，应该要有正确嘅步骤去处理伤口，咁样对日后嘅复原都有好大嘅帮助噶。今日就同大家讲下烫伤之后嘅五个处理方法啦。其实有个口诀噶，应该即时进行冲、脱、泡、盖同埋送五个步骤，咁样咧就可以有效咁样减少产生留有疤痕嘅机会啦。讲下第一个步骤，冲就系、是、应该喺烫伤之后即刻好小心咁样用慢慢流动嘅冻水冲洗烫伤嘅部位，咁样就达到降温嘅作用，希望可以令到烫伤部位嘅灼热感消失。咁就可以舒服少少啦。第二个步骤就係脱啦。应该要小心咁样除咗覆盖伤口上面嘅衣物。如果除唔到嘅话就唔需要勉强嘅。亦都可以借住由冲水或者係浸水慢慢令到衣物同埋伤口分开。其实已经有效令到患者即时可以舒服啲㗎啦。第三个方法就係泡啦。头先讲过啦，可以浸水嘅。所以可以将伤口浸泡在冻水里面一阵，不过亦都唔适宜浸太耐嘅时间噶。第四，可以视乎情况在伤口上面盖上干净嘅纱布、毛巾，同时亦都要小心处理伤口，因为咧要避免伤口黐住任何嘅衣物纤维物料。第五个步骤送，当然就系要尽快送院求医处理啦。有专业人士的护理绝对是安全很多的。万一真的不小心烫伤，直到生水泡之后才发现它的严重性呢，医生就提醒大家千祈千祈不要自己贪得意督穿个水泡啊，应该要尽快去求医，以免伤口受到感染令到情况进一步恶化。都是那句啦，病向浅中医，意外当然是不想发生啦。不过万一真系不幸发生咗呢一啲家居嘅小意外，喺许可嘅情况底下，尽快依照头先讲嗰几个方法处理咗个伤口，然后就要即刻去求医啦。喺呢度咧，除咗希望大家健健康康之外，亦都希望大家做任何嘅事情都要专心又小心，仲要有一颗细心，咁样就可以避免好多意外啦。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耐住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自胜方，但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赢了我信念， 美得奖金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 坚守比最美好。 阳光敢拥抱，还有我再度。Just in time. 错，脊椎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比起这无事部。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哈哈，星期五梗系 Happy Friday 啦。再加上呢幾日嘅天氣呢都唔錯啊吓，咁如果係可以出去一啲户外嘅地方嚟講呢，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之前上個禮拜五呢又同大家講過啦，屯門區都有啲好去處嘅。其實屯門區嘅好去處呢就仲未完嘅。例如講緊如果屯門山景街市都本身係一個嘅熱點嚟㗎喇喎。點解呢？翻新之後呢就走一個叫做鐵路風車風啊。鐵路火車風啊，咁其實多咗叫做街市啦，行唔同嘅路線，例如青衣長安嗰度行一個海洋嘅路線，屯門山景街市翻身之後就行一個鐵路火車嘅風格，用咗好多咧就係淺棕色嘅一個專長配搭住一個咧就金屬嘅拱形頂啦。長身翻身咗之後咧，更加咧就有啲寫有咧就係售票處嘅字樣，完全咧成個嘅概念都係一個嘅鐵路站嚟噶。而且而家啲街市咧真係靚啊，因為佢起到咧就係乾淨企理，即係叫做買餸都買得舒服噶嚇。啲中意行街市嘅朋友啦，咁啊而家就暫時未有好多遊客啦，係咪？咁啊，但係如果遲啲有遊客嘅時候咧，隨時呢啲街市咧可以幫香港攞好多咧，爭取好多咧遊客嚟到我哋呢度遊覽一下。翻身之後咧，有好多嘅唔同喺街市入面嘅小街，例如小食街啦。咁啊，仿照住咧就係復古嘅火車車廂嘅設計，咁都幾有特色噶。咁有啲咧就係功夫茶啦，有涼皮啊，甚至乎咧都有啲咧就係賣串燒嘅地方嚟嘅。感覺上咧都幾多元化。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咁都可以去嗰度去一去啦。天氣熱嘅時候咧，而家啲街市其實都冷氣咧都幾夠噶。好啦，今日疫情期間啦，咁冇辦法出去好多唔同嘅外地地方。不過香港都有咧好去處，除咗街市之外，可以咧嚟翻新界東嘅地方嘞噃。未必咧好多人去過，其實啦都能夠感受得到喺大埔區喺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十八世紀英式兩層典雅嘅建築。呢個建築咧就可以遙望270度大埔吐露港海岸嘅景緻。咁有超過咧就係百年嘅歷史啊！前身係啲咩嚟嘅咧？呢個建築物前身咧就係二十世紀初建成嘅一個新界政務司官邸嚟嘅喎。一個咧就係而家就叫做圓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原來呢個官邸咧，咁曾經亦都咧就係周星馳嘅電影《賭聖》嘅拍攝一個場景嚟嘅噃。 这个元修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占地 1.75 公顷，在1983年就已经列为一个法定的古迹了。现在就交给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管理的。当中最热门的就是元修仔花园及探索海岸导赏团了。透过就参观主建筑群、英式庭园和海岸生态三大的行程，去到了解香港一些历史和生态的。现在做很多访问都接触多了，就是香港的历史，每一条街道啊，甚至乎每一个的建筑都是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故事，都觉得挺得意的。好啦，当年香港殖民地的时间，政府就借镜欧洲建筑风格啦，所以就找来很多不同就18、19世纪欧洲盛行的美术和工艺波，在这个叫做建筑群里面也都是见得到的。更加有一个就是二楼的空间就有大亮点，就是一个 L 字型格局的露台，一个个呢就整齐咁样排喺度，咁亦都可以你就遥望住成个嘅吐露港。佢係叻啊，佢识得呢喺呢个露台嗰度摆一啲凳啊，咁等大家享受一下呢呢刻嘅宁静。咁嗰度呢就位处于呢就係吐露港旁边，即、就、係、是、入大埔之前嘅大家唔係好起眼嘅一个角落头位嚟嘅。今日离开咗官邸之后啦，咁亦都有一个圆拱形嘅游廊，咁一个好似室外嘅长廊咁样，可以睇到咧就过百种本地植物咧就遍布咗喺呢一个咧就古旧嘅英式庭园嗰度，亦都啊后方有一个巨型嘅玻璃球温室，预计啊将会咧就种植好多唔同嘅植物噶啦，咁啊相信咧会因应住唔同嘅季节啊种出一啲时令嘅水果，例如系番茄啊、苦瓜、西瓜等等。所以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去一去下这个就是位处于新界大埔元洲仔里元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详情呢大家上网就很容易找得到的。快脆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谴责港府针对苹果日报的行动，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记者和和平示威者等，呼吁制裁中国和港府官员，抵制北京冬奥。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欧洲议会有关决议颠倒黑白，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法治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香港警方严格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和公司采取行动，是打击犯罪、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的正义之举，和言论以及新闻自由没有丝毫的关系。发言人表示，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企图都不会得逞，鼓吹制裁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坚决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决议，对七一袭警案中的疑犯表示深切哀悼。香港大学学生会表示，明白事件为社会带来影响，亦意识到事件严重性，决定撤回有关议案。学生会干事会亦会辞职。学生会凌晨一点召开记者会，表示撤回议案是学生会自己构思的行动，强调无意鼓励非法行为。学生会发表道歉信，又说明白对投票支持他们的港大学生以至社会有所辜负。学生会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歉。港大在评议会通过议案之后表示强烈谴责。保安局强烈谴责有大学学生组织美化和英雄化日前凶徒企图谋杀警员的冷血行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批评评议会和部分学生代表的做法是非不分，需以严词痛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阿富汗持续近20年的军事任务将会在下个月31号结束。拜登强调会结束美国历来最长时间的战争，不会再派另一代美国人到阿富汗。拜登表示他不信任武装组织塔利班，他相信阿富汗军方的能力，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并非无可避免。他又表示美国不会参与阿富汗的未来发展，阿富汗的前途将会由当地民众自行决定，促请阿富汗各方努力，共同努力结束内战。拜登强调，美国正是重整资源，反恐力量将会用于真正威胁所在。又指美国需要专注于巩固核心实力，以应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新型战略挑战。英国新增超过32,5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超过500万宗。运输大臣夏博斯在国会公布，由今个月19号起，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英国居民，由黄色名单的国家或地区返回英国，将不需要接受隔离，但仍然需要在出发前和抵埗后自费接受检测。夏博士强调，只接受由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接种的疫苗，并且要在注射第二剂疫苗后14日才当作完成接种。夏博士强调，要预防变种病毒传入英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七月十九号起，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率都不及得正常人，但在这个疫苗当中现在的数据就令人鼓舞。其中一句就是讲那些慢性肾衰竭，又或者是有小部分的数据现在出了是他们洗紧肾，更加是做了肾移植的都有，他们的保护率去到八九成，其实很贴近正常，差少少，但是我觉得都挺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五的早上六点三十七分，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月浩打电话俾梁荣忠忠哥，早晨啊！ 早晨啊，白月浩。 早晨啊，出面二十九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喂，热辣辣咧，今日真系要谂定啲消暑嘅方法啦，忠哥，睇一睇你啊。 唔使啦。 吓，点解啊？ 传统智慧，心静自然凉啊！ 有阵时真系难啊，忠哥。香港人咧好多枷锁，好多嘢烦啊。 唔系都唔系嘅， 系咩？ 即系正所谓，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个个都有压力噶嘛。 系啊， 所以咧，我都有我嘅压力，我都而家觉得好凉，就因为心静自然凉。 你弹数高啊，钟哥，你知唔知啊？ 日日都有嘢发生， 系啊， 都解决唔掂嘅时候，唯有轻轻的将佢暂时放低，即系等自己平静过来，然之后再解决咯。 系啊，都要嘅。 你都见我最近喺你面前都发过多次脾气啦，系咪先？ 唔好话脾气，即系一啲感觉啫，感想啫。 牢骚啊， 冇嘢嘅，冇嘢嘅。嘿，讲完就冇噶啦，嗰啲啊。 啊，唔系啊，唔系冇咗噶。 都喺度嘅， 仍然要处理。 明白嘅，明白嘅，一齐努力哦，干巴啲乜 啊！我啊好中意睇嗰啲咩超级英雄电影啊，或者嗰个系列嘅电视剧咁样啊。咁嚟紧咧就有一套动画，即系佢哋嘅第一套动画啦，叫做嗱。当然咧，佢哋呢啲古仔啊，之前出过好多卡通片噶啦，已经即系譬如咩。咩钢铁侠又好，咩联盟都好啦，出咗好多动画嘅。但系今次呢一个咧，佢哋喺另外一个影片分享串流平台上边嚟紧会出嘅一个动画咧，嗰个名同埋个内容啊，我就好觉得好有意思。佢个英文名咧就叫做 What if， 即系如果如果系咁会点样咧？咁个内容咧就当然而家未做就冇人知啦。大约就系讲话喂。如果當時，譬如如果當時啊，鋼鐵奇俠唔係咁樣經歷呢啲事，你估而家會發生咩事呢？又或者如果啊雷神當時唔係咁樣決定，而家會發生咩事呢？佢就做一個咁樣嘅一啲推測，咁令到成個故仔即係往後嘅世界，你唔同咗咯。 是啊是啊，啱啊啱啊。 佢就讲呢一个咁样嘅嘢嘅。啊，咁我睇完之后，啊，几得意，即系当然好期待去睇啦。咁但系咧，从呢个名咧，就谂起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嗯， 有早知无乞儿啦。嗱，真系嘅。嗱，如果你早知道系咁样，你唔去咁样选择，咁， 啊， 你嘅后果你唔同晒咯。 系噶 ，what if 咁样啊？即系 what if 啊？咁我谂起啊，其实我哋自己做咗咁多年人咧，有几多次如果唔系咁样，跟住个世界就唔系咁样咧？原来真系好多。 系啊，我其实成日都系咁谂嘅，即系唔系话一啲大嘅事或者细嘅事，系呢一样嘅谂法咧，同我另外一个即系都系成日讲嘅叫 concept 系咩咧？嗰啲咩蝴蝶效应咧？我觉得好似同一样嘢嚟噶，即系可能我而家摆支笔喺张台嗰度咧，原来系引发咗另外一个嘅涟漪出嚟噶。 系啊，嗱，仲有呢个涟漪咧，唔系净系影响你， 系啊， 你会影响埋其他人噶。 系啊， 嗱，可能其他人见到阿小白摆咗支笔喺台边度，跟住咧，佢就攞起咗支笔，然之后就签咗张支票俾人， 吓， 跟住就冇咗啲钱啦。嗱，如果你唔系摆支笔喺个台面咧，可能佢又唔签呢张支票，咁就好咗噶咯。 系咯，但系可能如果唔系我摆支笔喺度，人哋又唔会写张支票俾我咧，聪哥。 嗱，又系啦，咁你就冇咗啲钱啦，所以呢啲系互相影响咁样。 系啊，哇，呢个真系好大嘅题目，但我好有兴趣睇嗰套你讲嗰套戏。 嗱，仲有嗱，如果每一个人嘅决定，再加埋你仲话讲嘅一啲蝴蝶效应，咁即系话每一次决定都会令到有一啲嘢发生好微妙嘅变化。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原本那个轨迹唔喐，只要咁样发生，而真系有如果呢一样嘢出现嘅话咧，咁跟住又有另一个古仔又会出现啦。咁即系话，你相唔相信有平行时空呢一样嘢？ 唉，這個呢我都 多重宇宙啊。 是啊，還要那個多重宇宙多到呢是無限啊。 是無限啊，因為你每一個舉動已經衍生了一個不同的時間線出來嘛。咁，而再加上你剛才說的蝴蝶效應，就會變成無窮無盡那麼多個不同的結局出來嘛。 是啊。會不會是我們現在的這個世界，即是現在這刻的我呢，其實是第二個宇宙動了一些東西而衍生出來的我來的呢？ 就是啦， 哎， 所以呢我成日呢即係有啲事件或者一啲事情要处理嘅时候呢，无论点样你当下你都要决定㗎啦。係 啊 係 啊。 咁跟住之后呢未必次次讲真係处理得好嘅。一定会有一啲呢你之后反省返你就会觉得哎呀真係争啲真係争啲。 係啊係啊。 咁你甚至乎可能係嘩争好多喎，甚至有啲后悔添。咁当下你又不能后悔，因为个决定系你自己下噶，系咪先？ 系啊。 咁跟住咧，我就有时候都喺度谂啊，可能喺另一个平衡宇宙嗰度，我当时嘅决定系唔系呢一个嘅。 吓， 跟住咧啊，而家个世界一定系好幸福美满啦。 可能中间要揾啲关键位咧，即系点样又有呢一个平衡时空，又同呢个蝴蝶效应，即系大家一起互相去到产生一啲化学作用，令到我哋而家即系我哋净系可以做嘅就系而家啫嘛，系咪？点样去令到我哋而家咧慢慢变翻一个我哋理想嘅乌托邦？好微妙 啊！系啊，我自己就会觉得呢种系对自己一种心灵安慰。即系譬如话。哦，如果我当时唔系咁样拣嘅话，咁而家嘅我咧，就会好好好啦。咁但系喺我而家当下，我而家呢个当下，我会觉得，喂，哎呀，即系当时拣错咗，所以而家咪衰咯。咁我就会觉得，哎呀，起码喺另一个时空里边有一个我系过得几好啊。 系呢个要相信系啱。 系啊，咁而家呢个我就算衰，都系其中一个我衰啫。咁但系起码喺另一个平衡时空里边，嗰个我系好啊嘛， 总有一个钟哥系活得开心嘅， 系啦，总有一个系真系，总有一个系活得开心嘅时候，咁我就系有时候我都会咁样谂啊，将佢当系自己一个平衡时空里边嘅自己，咁我而家当下嘅我咧，我就会。个心好似舒服啲，咁咪继续向前行咯。 系啊，要谂多啲方法，令到自己继续积极啲向前行，咁啊最好啦。 系啊，所以今日翻嚟，如果我再发牢骚，跟住都系话，唉，喺另一个平衡时空里边， 系啦，平衡时空嚟嘅， 啲事件解決曬咧，咁 所有嘢都係非常順利嘅，鐘哥啊， 係咯。 不過喺第二個平行時空， 唔緊要啊，起碼都有一個 都有， 係咪？ 係啊，啱啊，好啊，一陣翻嚟再傾過，一陣見， 再見。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晨光百科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大家睇睇啲乜嘢咧？睇睇呢个阳光啊！嗱，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亦都有啲紫外线喺度。其实紫外线系啲乜嘢嚟嘅咧？吓？太阳会释放唔同能量或者波长嘅辐射，咁有啲人呢就有部分啦，人眼系可以睇得到，例如彩虹嘅各种颜色啊，我前两日见到你彩虹，我好开心啦咁样。其实紫外线呢系睇唔到、触摸唔到嘅辐射，佢嘅波长啱啱呢就喺可见光嘅紫色部分以外。紫外线可以根据它的能量或者波长就分为紫外线 A、紫外线 B、紫外线 C 三种的。由于所有的紫外线 C 和大部分紫外线 B 会在这个大气层所吸收的，所以它们到达地面紫外线大部分都是紫外线 A 和小部分的紫外线 B。紫外线咧对地面应该话对地面紫外线强度嘅影响啦，可以根据住咧就系大气入边嘅臭氧量啦、太阳嘅位置啦、有冇云啊、雨啊、雾啊、烟啊、地面嘅反射，例如自然界入边啊，大多数嘅表面，例如草地啊、泥地、水面反射不足10%嘅紫外线，咁但系雪地啦，原来会强烈反射多达80%嘅紫外线，所以话啲人咧雪地咧。就一定要戴住个好大好深色嘅太阳眼镜去到望返啲雪地，如果唔係呢真係会射伤隻眼㗎，係啲紫外线射伤你隻眼啦。仲有啊，原来海拔越高呢，紫外线嘅强度亦都会越高㗎喎。呢个呢就係因为随住海拔高度增加，大气会变得较为薄，对紫外线嘅吸收亦都会较为少。紫外线指数咧就系指量度太阳紫外线对人类皮肤可能造成嘅伤害。紫外线指数越高，令到皮肤以及眼睛受伤嘅机会其实亦都越高噶。造成伤害所需嘅时间越短。香港嘅夏季咧，紫外线指数通常就喺阳光充沛嘅日子，可以咧去到上升超过10噶。咁啊呢几日咧，咁啊大家都会知道酷热天气警告咧都有机会伴随住我哋啊，咁所以咧要特别留意住呢啲紫外线指数啊，又或者咧系量度紫外线嘅时候咧，原来有都好多唔同机器嘅，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天文台嘅网站嗰度望一望，增加一下自己对紫外线嘅知识，然后咧喺你拣嗰啲防晒嘅时候就识得拣我要防紫外线 A 定系紫外线 B， 咁啊令到自己呢啲皮肤继续滑一滑落去望落去。靓一靓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早上啦吓，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喺电话侧边，阿玲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又可以有啲地方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去行一行，因为咧我发觉嘅呢几日嘅天气咧，天文台都话啦系相当之唔错，都几适合周围去玩。阿玲， 系啊，不过会唔会热咗啲咧？即系太过晒咧？ 会噶，要注意住补水咯，同埋玩玩下咧，要搵啲地方休息下啦。 系啊，咁我哋不如讲一条路径咧，由舒服啲啦，行得多啲树荫，好唔好啊？不过我都想问你先，即系如果我讲咧，山径名字同旧嘅港督有关嘅，你会觉得我会介绍边两条边啲山径 咧？我哋咧有阵时玩开啲长嘅行山径，梗系第一时间谂到就系麦理浩径啦，同埋魏奕迅径。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咁其实因为阿麦理浩同埋魏奕迅呢两位港督咧，都好中意喺香港行山嘅，尤其是咧，即系我哋而家可能行山就希望撞到阿发哥大咖啦，但以前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撞到阿魏奕迅。打卡嘅喎， 咁啊，如果撞到佢打卡，你梗系更加正啦，系咪？ 系啊，咁不过今日咧，我就唔系讲呢两条山径，咁而系咧，我哋讲啲比较上咧文雅啲嘅名，好唔好啊？例如有冇听过金督驰马径，系咪好正？听过 金督驰马径啊？咦，系咪喺港岛嗰边啊？呢条径？ 系啊，系啊，港岛嗰边噶。咁啊，督我哋只系港督啦。咁边个系金督咧？其实就系金文泰。咁港督金文泰咧，其实佢本身咧，即系。 條路徑咁有呢個文學水平咧、本身我諗可能都係即係起呢條路徑名咧，都要考慮到咧金文泰港督咧，佢前港督啦，咁佢咧其實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著力推動中國文化嘅一位港督嚟嘅喎，佢有一個非常之熱愛中國文化啦，而且咧即係佢亦都個中國文化嘅修養咧係非常之高嘅喎。咁、我哋講下金督馳馬敬先啦，咁佢點解會有一個咁靚嘅名咧？因為咧其實佢好中意同佢夫人咧就策馬啦，喺、呢條咧由港島東去到港島西嘅一帶嘅一條嘅小山徑啦，沿途咧又有好多啲嘅林蔭啦、小溪，所以行得好舒服，風景亦都好優美。咁你想象下啦，佢咧同埋夫人啦策馬咁樣行過呢條山徑，係一件何等美麗嘅事咧？ 係啊，我自己咧都有去過類似嘅路徑嘅時候咧，特別港島區啊，即係呢啲路線先至有得玩，因為你一行嘅時候，你會見到個路牌咧係有隻馬喺度嘅，咁你就會知道，咦，佢係一條馬徑嚟嘅喎。咁我以前咧即係細個行嘅時候仲未識啦。就喺度谂点解会有马嘅咧？后屘咧即系揾翻啲历史先知道，即系正如阿玲所讲，喂，原来以前咧呢条系真系叫做马路、哦。是马匹行的路、哦。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呢其实金文泰港督他那个的即是足迹呢行山的足迹呢就不单止是在这个金督馳馬徑这里的、哦。因为本身呢就都很喜欢香港那些名山大川啦。咁其中呢有一道呢亦都留低去的不单止足迹啊还有墨宝啊就是青山啊。 是 啦青山是啦就是屯門青山禅院那里呢门口都有一个很靓的牌楼啦就写住香海名山四个大字，嗰四个大字咧非常之有笔劲啦，亦都好靓啦。哈，原来就系呢位洋人嘅港督写嘅。 咦，我真系估唔到、 啊。系啊，足见咧，其实佢嗰个中文嘅修养水平系非常之高，因为佢真系热爱中文，而佢咧喺香港亦都好着力咁去推动呢、这个中国嘅文化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大家更加之估唔到噶，佢嘅足迹。嘅筆跡咧就係、是、事跡咧就係、是、去到呢個新娘潭添喎，不過大家咧就未必就係好知道究竟同佢有咩關係咧。咁原來如果你又去新娘潭行山嘅時候咧，新娘潭嗰度咧就有一個收路碑噶，咁咧咁就會寫住咧即係有個叫做大埔金大人就捐咗錢嘅。 係。 系啦，咁捐咗有成200大元嘅喎，咁呢個金大人咧，咁我諗都唔使叫你估啦，你都知道啦，其實就係金文泰。咁、當時咧，佢就收咗路之後，但又唔想太高調啦，所以咧，佢就淨係用呢個金大人嘅署名咧，係、作為呢個捐贈者嘅提名嘅。 我自己咧就住喺新娘潭嗰邊附近咧，咁啊都有興趣去行一行新娘潭路，咁啊睇下嗰個路碑。啊、金大人嘅一啲威水史喎、 哦，係啊，金大人有捐錢嘅，係啦。咁但係除咗呢個咧，我哋仲見到之外咧，其實金大人嘅足跡咧，就曾經就去過一個已經唔喺度嘅山，但係咧亦都係值得我哋去提翻嘅。你估嗰個係咩山咧？ 唔喺度嘅山啊？ 系啦，唔喺度嘅山，不过呢排都几红喎呢个山。嗱，呢个山咧就叫做圣山，系不过只有啲概念啦，冇错就喺宋王台。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金大人咧唔单止咧就系、是、即系佢嘅中文系非常之唔错啦，佢仲结识咗好多以前田青嘅一啲遗老咧，一班嘅文人雅士咧，咁啊同佢哋咧一起咧就喺呢个宋台抽唱嘅、哦，即系同佢哋咧就去以前嘅圣山啦，就吟诗作对啦，饮两杯酒咁啦，非常之有雅興。 哇！佢真係好中意中國文化喎、 啊。係啊，所以咧，其實咧，依一樣嘢咧，亦都好幫到佢日後嘅施政。點解咧？因為佢就係咁中意中國文化啦，亦都真係好著意去結識呢啲嘅前清遺老啦，就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地區嘅華人嘅網絡。咁、佢真係要需要籌募錢嘅時候啊，或者需要啲即係施政需要地方去支持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一呼百應啦。 怪之得啦，即係有咁多嘅淵源，原喺我哋嘅山徑又好，或者其他地方都。見得到 喎，係啊，咁另外咧，其實咧，原來除咗金督馳馬徑之外咧，啊，我哋都唔好忘記阿金文泰個夫人咧， 係 阿金夫人 啊，內子啊， 騎馬嘅，係啦，佢個內子，但係又好得意嘅喎，阿金夫人馳馬徑或者叫金夫人徑咧，就遠啲嘅喎，就唔係喺翻同阿金督。馳馬徑嗰條路一樣，嗰度其實根本馳馬徑喺黃竹坑嗰邊嘅，咁主要咧係啦，就係喺黃竹坑香港仔嗰度咧，就望翻落去深水灣嗰個風景嘅，咁佢又短好多啦，咁但係咧就其實就唔係意味住咧，阿金督就還金督去馳馬徑嗰度玩，金夫人就去金夫人嗰度玩咁樣，咁其實佢哋兩個相信都係結伴同行嘅，不過只係嗰條路徑嘅命名咧就有少少嘅即係地方上唔同嘅啫， 一個咧就長啲，一個咧就短啲嘅。 嚟㗎嘛。金夫人嘅馳馬徑呢我都上網一搵就搵到，其實佢都唔係好長，佢都係五公里嘅啫。難度呢亦都係得一粒星左右嘅啫。 但係我見到網上面都有啲嘅行山嘅山民反映呢金夫人同埋金夫馳馬徑個路牌呢就未必好清楚。所以呢我諗結伴同行係比較好嘅。咁最後呢其實亦都有一條同港督名字有關嘅路徑，但係呢又真係好少人留意㗎喎。有冇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山頂公園嗰路，然後沿住山頂公園嗰路行返落嚟嗰條山路呢叫同樂徑啊。 咦，有啲印象喎，因為我有玩過港島徑，即係港島行嗰啲。 係啦。咁同樂徑呢可能你話咦關港咩事，我哋留意返佢英文點寫。佢英文呢係寫住 Governor's Walk 嘅。咁相傳咧，其實嗰條路線咧就係、是、以前港督散步嘅地方嚟嘅，咁係得好耐好耐之前啦。咁呢條同樂徑咧，其實咧你話佢難行又唔係嘅，即係佢比較斜啦。咁同埋行嘅時候咧，其實佢周邊咧都有啲好特別嘅景物咧，你可以細心留意一下㗎。因為咧，相傳咧喺山頂一帶嘅防空洞咧係蜂巢狀嘅，就方便咧山頂嘅居民有需要嘅時候逃難嘅時候咧就容易啲去走。就由同樂徑行落嚟嘅時候咧，其實頭先我講過啦，因為咧就相傳咧喺山頂一帶嘅防空洞咧嗰、那個建構咧係蜂巢狀嘅，就方便住喺山頂居民，萬一有事嘅時候咧逃難咧都方便啲，咁好容易就揾到可以匿埋啊，或者係逃難咁樣啦。咁所以你喺同樂徑行落嚟，其實都會發現好幾個呢一啲嘅防空洞嘅，唔知出口定入口咁樣啦。咁當然啦，就千祈唔好好奇捐入去啦。同埋咧，我覺得同樂徑有一樣嘢咧就好特別嘅。佢咧就其實我唔知點解係特別跣腳嘅喎。 啲石又比較上滑咧。 係啦，條路係幾靚嘅，但係啲石真係比較上滑，所以行嘅時候咧，千祈唔好輕視佢。一來咧佢比較斜啦，二來咧佢唔知點解特別跣腳嘅。 咁啊，最緊要就唔好跣到以前啲達官貴人，而家又冇跣到我哋啦，係咪？好啊，幾條嘅路線啦，咁都係同以前港督咧好有關係，歷史嘅一啲嘅路徑嚟嘅，咁大家有機會可以去下啦嚇。今日朝頭早唔該曬阿玲，拜拜。 好，唔該曬你，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嘅时间，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政府有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啊，咁大家都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嗰度登记噶啦吓。咁其中有一个咧，咁可以喺政府嘅一个咧就系叫做智方便嘅网络同埋平台或者系手机软件嗰度咧就登记噶。政府就微调咗呢一个智方便以及咧就登记嘅时间。咁有传媒实测啦，咁特别咧就设咗一个有一个咧就叫做特试咗呢一个平台，咁发现咧原来呢个平台上面咧都可以好快速咧就可以登记到。虽然之前咧就有塞车嘅情况啦，咁但系咧而家都好多人登记咗呢一个嘅叫做5000元嘅消费券啦，所以咧网络上边咧都相当之畅通。开启咗咧就系登记嘅网页之后，咁系统就会要求市民咧选取是否使用呢个智方便嘅应用程式嘅。之后进入咗呢个登记嘅首页之后啦，作出身份认证以及选取咗领取消费券嘅平台等等。咁啊，实测之后咧，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完成噶啦。假如使用智方便，就可以咧就省却咗咧就系身份证嘅一个认证嘅步骤啦。不过系统咧显示啊，有阵时可能就需要等待一啲嘅时间，亦都会话俾你听咧，大概有几多个人咧喺度轮候紧嘅。值得注意嘅咧就系有登记申请嘅时限啦，需要30分钟之内完成，每名市民咧只可以提交一次嘅啫。咁啊，智方便除咗咧就系可以系登记呢一个消费券之外啦，咁啊其实亦都咧就系对于一啲政府嘅好多唔同嘅服务啊，例如咧如果你系要交水电煤嘅，咁虽然唔系可以全部透过呢个软件去到交，咁但系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连结咧，可以咧就系俾到你去到咧就系相关嘅网站，咁啊智方便咁啊的而且确系方便嘅。好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6:59咯，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白元同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咧，就继续陪住大家。咁啊转头咧亦都会有唔同嘅交通同埋天气嘅信息咧，又同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嘅。至于而家咯，就系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噶。我哋转头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再见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29度嘅气温，扭开心机啊，扭啱频道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朝头早有晨光第一线啊，陪住各位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轻住我哋个人噶啦，咁啊，唔知道路面同埋天气方面又系咪轻住我哋咧吓，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都要睇一睇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朝啊问边个咧？问阿二玲啊。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二玲。 系你好啊。 咁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方面先要麻烦你咯。 好，今朝早咧有一个坏车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龙翔道嘅游乐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不过咧一带咧系未有挤塞嘅，经过嘅揸车朋友要小心啦。 嗯。 另外石硖尾的窝仔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近住伟志街的所有封路都已经重开返㗎啦。不过湾仔的水管爆裂工程仍然是进行緊，柯布连道去黑洛克道方向近住谢菲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㗎。在隧道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咁今日嘅交通大致系咁啦。 嗯，咁啊，龙翔道都有坏车，头先开头讲嘅时候，咁啊，暂时咧而家7:10啦，可能就未有一个好大嘅影响。 系 啦，如果佢继续留喺度嘅话咧。 我哋都会继续跟进嘅。 个影响就会开始大啦，咁啊，希望佢快啲自己好返，洗走架车又好，或者即係真係需要帮忙嘅就要拖车拖走佢好啲啦。 係啊，好彩而家都未有塞车，仲係绿色嘅。 係啦，咁啊，如果唔系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即係都係会塞车，大家就猛諗住快快手做埋啲嘢，就可以收工啊嘛。係啊，不过如果大家真係出去揸车嘅时候都唔好周围摆喎，係咪二零？ 係啊，冇错啊，最近呢其实打击呢个违例泊车呢都几严重啊。即系呢两个星期啦，喺九龙东啦，特别系东九龙同埋西九龙啦，其实都有即系打击呢个违例泊车嘅。 即系成个九龙噶咯，东九龙同西九龙 吓。系啦，其实就系嘅。 好，继续啊。 系啦，咁其实就真系出咗过千张嘅告票啦，咁都有拖走一啲车辆啦，咁所以就系即系提提揸车朋友咧，出街嘅时候尽量都泊翻入停车场啦，或者泊去咪标位咁。 啱啦，而家啲咪标位都好方便噶啦，好多嗰啲智能咪标位咧，其实你有个 cloud code。嘟一嘟咧，我用过啊，咁真系几方便咯。你问我，我有边位嘅时候，我梗系觉得好用啦。因为我可以即系continue， 即系我继续啊，即系我继续去入多次标嘛，用个手机系咪先？ 咁唔使计住钟数落街啊， 都要计住钟数，但系就计住钟数去入标，透过呢个手机。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冇咪标咧？我啊好头晕啦，我啊好憎嗰个咪标啦，因为我会知道大部分嘅驾驶者佢都可以透过呢个手机软件去到再入标嘛，系咪？咁我就唔知要等几耐啦。 都啱。 系啊，咁啊，所以咧，样嘢都系有利有弊啊。最紧要就系识得咧，去到利用呢啲嘅叫做政府嘅设施咁啊，令到自己会好啲啦，系咪？ 不过即 系已经提得我哋啱，千祈唔好违例泊车，唔系净系九龙噶。咁啊， 全香港 都系咁啊，乱咁违泊嘅话咧，特别系一啲 阻塞 啱啦，去到一啲即系危险嘅情况咧，咁啊，警方将不会咧就发告票，直接拖走呢架车都唔出奇。 系啊，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驾驶人士。好，唔该晒二零。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啦，酷热天气警告有冇热亲先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热辣辣嘅一个朝头早，真系超级热啊！不过。先望望天色先啦，万里晴空啊，一片蓝天噶啦，白云都冇白云，点解咧？因为咧都晒到应一应啊吓，晨早呢个时间咧已经好晒，好热好热啦。嗱，头先咧我都喺直播室啊，可能睇下报纸啊，做下功课啊，即系做下节目嘅功课，跟住出翻嚟，依家户外嘅地方咧已经啊，副眼镜咧好似坤哥咁样噶啦，咁即系好大。陣嗰啲咩霞氣啊，霧氣啊， 係霧氣係啊， 咩氣啦？啊，總之唔係生氣同埋小氣就得啦。總之白蒙蒙一片咧，就要捽一捽副眼鏡。 你嗰啲係財氣嚟嘅，我 係希望係啦， 係肯定係啊，放心啊，唔使擔心。 小白 小白你嗰啲咧就系霸气，霸气都好。 唉、哎，我个人咁善良，点会霸气啊？我都俾人黑虾噶咋。 冇，适当嘅时候要使出霸气，特别系喺你专业嘅领域嗰度，我绝对相信你做得到。 就系、是、对住我个仔嘅时候，我咪有霸气咯。同佢讲嘢可以几大声啊？ 可能系咁。喂，细个咧，我成日都好细个，我已经系一个四眼仔嚟噶啦嘛。咁所以咧，成日都会白蒙蒙一片。 喂，话时话你系几多年班开始戴眼镜啊？ 六年班啊， 六年班。 嗰阵时咧又中意打波咧，咁啊学校啲冷气又好鬼大嘅，咁样所以咧成日咧副眼镜都会好蒙咧。我记得咧嗰阵时眼镜铺咧有一支喷雾推出咧，就系、是、防呢啲雾气瑕气噶。 而家都有啊， 系咪啊？ 系啊， 依家都仲有嘅。 而家都仲有， 系、不过我哋自己啊少咗用啊，或者即系反而呢一样嘢冇咁讲究啊。即系十几廿年过去咗咧，旧时觉得好劲嘅一个 product 啦，哇，可以帮你防眼镜嗰啲雾气瑕气啊！你喷完先翻工翻学咁就啱啦。点不知依家大家都冇再用。 系啊，而家咧其实有一只咧系佢唔系喷嘅，佢好似湿纸巾咁样嘅。咁你就用佢嗰个抹完你个镜片之后咧，佢系声称出入啲冷气啊，咁去到啲日头嘅地方晒嘅时候咧，就唔会有嗰啲瑕气出嚟啊嘛。咁、我咧我自己试过啊，咁但系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咧，當佢一出到去呢、這、一個由冷氣房出到室外嘅時候咧，佢係冇乜瑕氣，但係佢出現咗另外一個現象啦。我自己嘅經驗就嚇，佢個鏡片咧就好似咧會見到有啲變形啊，佢唔會瑕氣，但係佢係有少少蒙蒙地嘅。即系我望嘅嘢蒙蒙地咁，但系佢又真系冇咗霞气，不过就变咗有少少蒙蒙地咁样嘅感觉，好似啲化化地咁样，啲颜色化咗咁样嘅。 系啊，我哋都化啦，系啊， 我哋都化噶啦。 节目咗咁耐，人到咗一个年纪，我哋都化化地，所以都开始接受得到啊吓。 系 啊，希望朝头早大家就冇乜霞气啦，啊，有啲财气，同埋霸气啲都 OK 嘅。 同埋朝头早最紧要有朝气， 系啦，朝气勃勃咁就正啦吓。 好啦，咁啦。 上晒天气交翻俾小白，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啊，唔好热亲啊吓，咁啊而家啲个年代咧，譬如好似我咁样啊，都已经眼镜蒙就蒙噶啦，最老土嗰方法系最 work 嘅就系咩，攞件衫抹翻佢啦吓，咁啊你点样处理呢啲眼镜鞋自己决定啦。好，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啊酷热，最高气温啊大概34度，哇！34度真系好热，不过咧就冇新界再高一两度嗰、那个，咁但我都估都系噶啦吓，咁啊吹微风，咁啊吹微风啊，即系啲热力焗住喺度啊，唔系好散啊吓。好，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都系酷热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噶啦，大家小心热亲吓。咁啊嚟到朝早啊7:16嘅时间，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先。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梗系要讲下掌故历史啦。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嗱，佳哥，我哋呢一个疫情持续咗咁耐咧，以往我都有听过话咧，有啲文化同埋有啲传统嘢可以搞搞佢，诶、哎，系咪可以驱走啲衰嘢嘅咧？ 系嗱，讲起驱疫咧，咁啊，梗系拜神啦。传统嚟讲，咁一般嚟讲咧，都系拜下车公啦，系咪？最紧要系车公啦。以前都试过噶啦，沙田嘅田心村，因为咧沙田嘅瘟疫，就特登就去咗西贡嘅濠涌。就請咗個車公嘅行身，就放喺沙田嗰度。結果瘟疫冇咗，亦因為咁樣咧，喺沙田咧就起咗一間車公廟，就供奉個車公。咁亦都因為咁樣咧，田心村就成為咗起呢一間車公廟嘅公神。自此以後咧，佢哋就有一個特權嘅。呢個特權係點樣咧？就係話咧，喺每年嘅田心村嘅正月啊，啲山嗰細路仔咪要開燈嘅。 係啊， 咁佢哋會搭一個用竹。搭一個燈棚，咁、那個燈棚裏面又點咗嗰啲即係為細路仔慶祝佢出生嘅燈、花燈喺度。咁佢哋要請咩呢？請車公嗰個神像行身過嚟擺喺個燈棚嗰度。成個沙田咁多條村，只有佢哋有呢個咁嘅特權，就咁樣啦。 係，但係實質呢一個儀式係咪都有其他嘅意義嘅咧？ 呢、這個儀式其實意義嘅啫，就話咩咯，即係保佑。求下車公保佑呢啲細路仔啊，等佢咧快高長大咁樣啫嘛。因為咧，佢哋田心同個車公嘅關係係零舍大啊嘛。加上仲有一樣嘢嘅， 就是演員田心咧係有姓車嘅人嘅。 嗯， 咁我認為咧，車公個信任點解會又好？佢懂得去西貢咁遠揾個車公咧、其中一樣嘢就因為田心村有人姓車，佢就識門路啊，識門路，知道咦，我哋個祖先好靈嘅喎。啊，可以請我嚟喎，真係有個咁嘅故仔嘅。咁、其實咧，咁啊近排咧，咁啊瘟疫啦，呢個瘟疫咧對香港嘅傳統文化咧，呢一兩年咧都好造成好大嗰個破壞。點解咧？好多地方嗰啲神誕、嗰啲節照，一係咧就縮減， 係啦，一係搞唔成， 一係搞唔成，淨唔做，淨唔做咁樣。嗱、咁咧就啊呢、這個禮拜，跟住呢個禮拜咧。就係、是、呢個大澳嘅楊侯誕，咁大澳咧寶珠潭有一間香港嘅法定古蹟啦，個楊侯古廟。咁大澳嘅漁民咧就好信呢個楊侯噶，咁每年喺六月初咧就會幫佢做神誕。好啦，佢哋之前咧就好閉翳，點解咧？嘿，我哋年年都搞神功戲河誕，喂，舊年又冇搞，今年又冇搞，咪好閉喎。 點算啊？ 係啦，但係今年夠運，點解咧？啱啱個疫情似乎係稍微 好咗啲、 所以佢哋咧。卒之申請到啦，場地啦、可以做神功戲。咁咧就計啱啱嘅長洲嘅太平星照之後咧，佢哋可以做神功戲啦。佢哋可以做神功戲。 係咪都係喺翻以往傳統嘅嗰啲位置嗰度做啊？ 係冇錯。嗱，咁咧仲有一樣嘢喎，佢哋做神功戲啦，真係做一場戲出嚟。不過咧就好似係有啲部分都係折子戲嘅啫、不過有一樣嘢就好得意嘅。就係、是、咧，早前咧，其實有廟宇做神誕咧，譬如前嗰排咪天后誕嘅、或者紅聖誕咁樣嘅，咁有啲廟宇咧，佢哋做唔到成功戲喎、但係佢諗到個折衷嘅辦法 嚇，唔通網上直播？ 唔係，一樣係請人做戲， 係 不過咧請啲戲班，請啲老官嚟做咩咧？我哋叫做落地賀壽啊！ 呢、這個未聽過喎，係咩嚟㗎？ 即係咧叫啲老官粉墨登場，著曬衫，化曬妝。不過唔係做一套完整嘅粵劇啦，係咩？只係做幾場嘅所謂嘅我哋叫做例戲，即係八仙賀壽、跳家官同埋仙姬送者。如果個場地就唔識搭棚嘅，喺間廟裏面對住嗰個神壇嚟做， 即係閉門式啦。 佢又唔閉門嘅、可以俾你附近啲人喺度睇嘅。當然啦，喺今時今日，梗係大家識做啦， 自己企遠啲啊，咁 咁樣啦，係咪先？咁但係總之喺個廟入邊做嘅，咁我哋叫做落地學壽。咁咧就好受歡迎。初頭咧可能得一間廟兩間廟嘅嗰啲負責人咧諗到呢條橋啦。喂，成年都冇俾唔做大戲俾啲神睇，會唔會嬲㗎？會唔會唔喜歡㗎？喂，不如咁樣咧就簡單都做場戲仔俾佢睇下，氹住佢先啦咁樣。點知發覺咧好受啊！即係其他啲村啊或者廟宇嗰啲人都好受，於是乎咧你又做。我又做，你又做，我又做，咁啊變咗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喺今年特別係今年，就好多嘅廟宇做神誕咧，都係用落地賀壽嘅嚟取替咗，即係暫代啦做神功戲， 係啦，暫時咁樣維持住先啦，唯有 係啊，頂住檔先啦。咁啊，亦都諗起我哋民間啲人嗰種即係嗰個構思好靈活啦，好靈活啦， 冇錯，有變通，好啦，今次仲唔該曬佳哥， 好。 人仍然扮勇敢，前去。 顽强旧基因不会突变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最更缤纷。上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应吸引，明日或到我翻身，胜利会那天光临，防守不打紧，求记得有人曾追得这么近，顽石从未成根，仍然长顺路。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好啦，啱啱喺出面晒完翻咗入嚟嘅O啊， 喂，小白可以讲下呢、這、一个、啊，你都系大埔区嘅居民嚟啦、 啊， 可以咁讲啦。咁唔知你有冇入到其中一啲大埔區嘅群組啦？ 我、哦、有啊， 係啊，咁啊，哇！近排有一件都幾 hit 嘅事喎、啊。嗱，話説係咁嘅，又係啦，有一位大埔區嘅居民網友啦，就不慎將部手機跌咗入海嗰度啦。 我知你講邊個啦？ 係啊，跟住咧，原來跟住就喺網上邊發起啦，話、啊、有冇人可以幫我揾翻部手機？因為入邊啲內容啊，以至啲照片都係重要嘅。 佢 係 跌咗落海啊！ 係啊，跌咗落海喎、啊，好誇張。跟住咧，下边真系有一位叫大埔水行侠咁样啦，即系网名嚟噶咁样，大隐隐于时，真系孭樽帮佢潜翻落去，揾、 啊、 得到部手机、啊， 不收分文咁样同佢孭住个氧气樽落去个海度，帮佢揾翻部手机。 我开始喺度谂咧，即系旧时我就试过学潜水嘅、嗯，其实，但系。好老實講，因為耳仔好痛，同埋咧有少少畏高啊！我本身、嗯、因為去到好深嘅海底，其實你望落去都係 好高噶嘛， 都係好高噶嘛。咁、 啊、 個心咧就係咁卜卜跳啊！咁因為我兩次潛咧都唔係喺香港潛嘅，所以咧嗰啲教練咧都。唔能夠令到小弟克服到嗰個感 覺，其實香港潛啊，應該對你嚟講冇乜難度啊，因為香港即係能見水入面嘅能見度又唔係太高，無論佢幾深 度，蒙蒙地咁樣， 你都係蒙蒙地， 蒙蒙地咁樣，唔知會唔會都係咁樣嗱？浮潛我 OK 嘅，即係你話譬如喺海下或者喺橋咀島嗰啲，即係有條管咁樣，唔係潛得好深咧，我都好中意嘅，即係見到啲魚仔啊、珊瑚仔，我都 係啊，好得意㗎，嗰啲魚仔你側邊啲遊嚟遊去，真係好似嗰啲。面毛嗰啲咁样， 系啊，咁啊，旧时细个唔识就会攞啲面包喂下啦，咁其实都系好开心。咁但系依家应该就唔系好 recommend 噶啦，即系大家爱护海洋啊，又话啲鱼唔应该食面包啊，等等成成， 系啊，食到肥晒咁样， 明噶啦， 跟住自己唔识嘅揾嘢食嗰啲啦， 系啦， 明晒， 唔好啦，总之唔好攞鱼喂面包啦，咁样 OK。讲完啦呢个话题，但系。想褒獎下呢個大埔水行俠真係幾勁喎！嗱，呢部手機咧，根據網民話，其實已經跌咗喺個大海嗰度咧九個鐘頭噶啦，被打撈上嚟嘅時候咧，仍然可以正常開機咁啊！發帖嘅網民咧就喜出望外啦，更加喺大埔嘅群組咧就一聽到群組呢個字好似好驚咁，大埔嘅 group 啦就感謝呢個水行俠啊，大讚咧！大埔咧好有人情味啊！ 有冇望到佢个牌子系大概边只牌子嘅手机啊？咁犀利咸水嚟嘅，仲可以挞得着啊！ 我同你用紧嗰个手机， 系啊， 即系嗰个牌子嘅手机啦，咁样咁所以，因为依家我哋用紧嗰个牌子嘅手机就都有少少啊呢度边防水嘅功能， 唔知咩五米嗰啲咁样噶嘛？ 系啊，不过咧。其实是好难可以整得到的，因为即是好难可以找得到。我自己呢未好喜欢玩水上活动的、啊、我 都試過好多次咧，其實已經跌過眼鏡啦、太陽眼鏡啦、落去海啦，冇一次可以留得翻， 因為海入面有水流啊。 係一跌嗰下咧，我已經知道，哎，甩咗即刻撈啊！即個身體動作或者個反射動作已經即刻想撈，冇可能㗎 啦， 冇一次係可以揾得翻。 跟住你跌到落個水入面，水流又犀利啦，衝嚟衝去係咪先？咁同埋咧，你喺個水入第二樣嘢嚟㗎，水入邊個世界，你跌咗啲嘢落去咧就執唔翻啦。同埋如果你玩水上活動，最好就係咩咧？無論眼鏡啊、錶啊或者電話，全部都係掛住喺身上邊。 係 呢個咧真係不二法門嚟嘅。 啱啊！ 你唔想啲嘢跌就掛住佢啦。 係啊，用個防水袋。 好似你自己枕邊人咁，你唔想失去佢，你日日掛住佢。 冇錯啊！咁啊，將呢啲重要嘅嘢就即係帶喺身邊啦。咁啊，如果唔係就會唔見咗，唔見咗唔係次次大埔水行俠都搞得掂㗎。 係啊， 同埋咧，如果我唔係嗰區，譬如大角咀一個區跌咗， 唔知佢有冇幫你手？ 唔知佢會跨區幫忙咁樣啦 嚇，跨去大角咀幫你。 好啦，好人好事啊，要褒奖下嘅。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做多啲好人好事，等我哋又可以一齐分享下啦。 今日系七月九日，星期五，农历五月三十，适宜祭祀、嫁娶、结网， 边样啱做啲先？ 冇分先后，睇你有冇需要做。今日忌动土、破土、治病。 避开呢几样唔做啦， 唔使左避右避嘅。今日都系甜曲奇饼日， 我会多啲同人分享美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动议，对七一袭警案中的疑犯表示深切哀悼。香港大学学生会表示，明白事件为社会带来影响，亦都意识到事件严重性，决定撤回有关议案。学生会干事会亦会辞职。学生会凌晨一点召开记者会，表示撤回议案是学生会自己构思的行动，强调无意鼓励非法行为。学生会发表道歉信，又说明白对投票支持他们的港大学生以至社会有所辜负，学生会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歉。港大在评议会通过议案之后，表示强烈谴责，保安局强烈谴责有大学学生组织美化和英雄化日前凶徒企图谋杀警员的冷血行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都批评评议会同部分学生代表嘅做法是非不分，需要以严词痛斥。消息指坚尼地城高日华轩有初步确诊个案，据了解患者 CT 值较高，初步怀疑属复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正调查一宗怀疑复阳嘅外地个案，涉及一名39岁男子。他今个月5日从哈萨克经曼谷抵港，是哈萨克驻港总领事馆职员。他在今个月7日就强制检测提交的样本经私营化验所进行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但相关样本经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进行的复检结果为不确定。这名人士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测。中心的初步调查资料显示，这名病人今个月6日在今年6月中曾经在哈萨克初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中心正同哈萨克卫生当局跟进，流行病学调查仍在继续。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阿富汗持续近20年的军事任务将于下个月31日结束。拜登强调会结束美国历来最长时间的战争，不会再派另一代美国人到阿富汗。拜登表示，他不信任武装组织塔利班，他相信阿富汗军方的能力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并非无可避免。他又表示，美国不会参与阿富汗的未来发展，阿富汗的前途将由当地民众自行决定，促请阿富汗各方共同努力结束内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东京奥运知多啲，转头都会讲下咧喺东京方面嘅东京奥运啦，系咪先？咁但系香港方面咧，咁香港嘅奥运代表团啊，咁啊亦都咧就系讲咗啦啊，咁啊今届嘅奥运咧，由于体现性别平等，咁啊实施咧每一个代表团可以选出一男一女咧就做呢个旗手，咁啊港队啊将会由咧就系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同埋羽毛球混雙女將謝影雪出任咧就係旗手嘅，咁、希望即係香港嘅運動員啊旗開得勝啊！呢節旗緊要啊！呢、這個咁啊，亦都希望咧佢哋有啲獎金嘅，咁啊都望一望啦。我哋都希望個個都有獎金，因為個個都有獎牌， 係俾獎金啊，數百萬 當 係 碎銀啦、 啊。運動員咁辛苦，係咪先？ 係啊， 我最傾向運動員噶啦， 係啦、 啊，最緊要贏， 最緊要贏，我哋又開心，錢唔係我哋落袋，但係我哋作為香港人都開心啊，係咪先？好啦，今日佢有啲獎金計劃嘅，咁如果講到喺項目入邊，第五至到第八名，咁啊對制項目咧就62.5万， 係 個人項目都有31.25万、 啊， 如果去到第四名啊，根本上就已經差唔多翻半啦，咁啊对制项目 翻半付出嘅成本开始 系啦， 翻翻嚟啦， 真系啊，全部两倍咁上啊！嗱，对制项目嘅话咧，咁啊第四名啊125万啦， 系 啊铜牌，如果对制项目嘅铜牌嘅话咧，要250万嘅， 哇！ 个人项目铜牌有125万， 系 好啦，银牌都话系 double 咁上啦，对制项目银牌有500万奖金，咁啊个人项目方面啊，银牌有250万，咁啊。金牌又系两倍，哇！1000万啊！ 嗱，当然啦，即系讲呢啲数字好似好市侩咁样，但我哋点会明白运动员嘅辛苦呢？ 所以 运动员面对伤患嘅时候，又边个去帮佢哋去俾诊金呢？或者即系佢哋为港争光嘅时候，我哋作为香港人就好开心啦，好高兴啦，见到旗帜飘扬嘅时候系强劲啦，但系。佢哋即係朝早練水啊、練單車啊、練其他項目嘅時候，我哋根本就唔知道啦。 嗯， 係啊，所以係值得嘅， 值得啦，嫌少添啊。 係啊，嫌少應該好似打疫苗啊嘛，送層樓啊，應該係咪啊？ 加碼啦，係咪？ 加碼啦， 特別係金牌啊、銀牌嗱，有獎牌，金銀銅應該再加碼，唔好淨係兩倍咁上。 咁、近排咧睇到香港嘅唔同嘅項目咧都有好嘅成績啦，包括咧傑志咁今晚咧又有一場波啦， 係啦、出戰亞冠杯 J 組最後一輪嘅分組賽啦， 係啊，嗱、暫時咧就排第一就係大阪櫻花啦。咁啊，13分位列第一嘅。咁今日咧，傑志就對大阪櫻花，究竟咧係呢個黑山伊巴單恩奴嘅勁啲啊，定還是咧啊大阪櫻花都有個傳奇射手啊嚇，大久保佳人啊，39歲。 大久保佳人咧， 係 以前即係玩足球遊戲、J League 遊戲嘅時候咧。 是啊 已經用嘅選手嚟， 好屈噶！舊時即係大久保家人都屈速度咁樣，屈速啊，做俗稱啊，我哋打機嘅用語。39歲，當然我自己亦都係好欣賞，即係日本好多球員都係咁嘅，即係就算年紀大咧，但係佢繼續咧會喺球場上邊咧去拼搏咁樣啊。 係啊，年紀大副計唔壞嘛，係咪先？ 咁啊，雖然你話哇傑志都有次名出線都應該得嘅，嗱我暫時睇到，不過你話如果再勁啲，梗係咧首名出線。就為之係最好啦。 係啊，咁如果你話傑志今次啲對住大阪櫻花啦，咁能夠全取三分嘅話咧，就即刻穩奪啊， 係 16強嘅資格嗱，並且成為首支晉級亞冠杯淘汰賽嘅香港球隊。 係 哇，淨係呢個名字都已經勁啦， 勁啊，希望可以即係打好啲啦。 係啦、啊，我哋好多時咧都即係中意日本球隊嘅，係咪先？咁但係我今次自己都要講，希望大阪櫻花落曬花。係係啦，咁開唔到。 係啦、不過即係可能進入 second round 嘅時候咧，都要面對其他嘅亞洲嘅球會啦，譬如即係浦項制國啊、最制鋼啊、蔚山現代啊，即係嗰一類南韓嘅K League 嘅球隊。 系嘅，咁啊上低一級低一級啊，系咪先？上下上下咁，你丹麥都去到四強啊！ 系啊，我都好認同啊嚇。咁啊，你話近排仲有咩波睇啊？足球嘅世界咧，聽朝早咧8點鐘啊嚇，禮拜六朝頭早啊，香港時間8點鐘咧，秘魯就對哥倫比亞就係咧呢個美洲國一杯啊，爭第三第四啦。 季軍戰啦， 咁但係咧禮拜日朝頭早啊，鎖定時間啦嚇，巴西對阿根廷啊，朝頭早8點鐘。 係啊， 呢場點睇啊？崔傑彤小姐嚇。 巴西对阿根廷， 系啊，小心啲啊，小心啲拣啊， 美斯，美斯，阿根廷， 哦、你点拣啊？如果 本女去咗巴西回家， 系啊，系咩啊？ 个本女去巴西咯， 系 啊，咩啊？我好想知道，嗰边英格兰佢都赢咗丹麦哦， 系啊，系啊，但系 跟住嗰日阿 guest 即刻出嚟话你唔系得啊， 边个讲啊？ 阿 guest 咯， 阿榴莲啊， 系啊，佢哋不 即 不止你哋笑我啊， 系咩？ 系啊，佢支持我咯， 佢有听我哋笑你啊， 系啊。 嗯，应该真系好好听。 我谂佢而家都听紧啦，早晨。 应该嗰一段真系好好听。嗱， 阿根廷 系阿根廷啊。 如果好似崔杰同咁讲，阿根廷系会赢嘅话咧，就算赢都系加时之后先赢， 即系和波之后。嗱、這個、呢个咧绝对系啊，美洲国家杯嘅梦幻对决嚟噶啦。 系啊， 旧时咧好多年咧都唔会上演呢一类嘅戏码，成日咧美洲国家杯都古古怪怪，突然间杀队哥伦比亚出嚟啊，杀厄瓜多尔啊、乌拉圭啊、巴拉圭等等啦、 嗯。 但系咧巴西对阿根廷系传统最传统嘅大战嚟噶。 系啦、啊，咁有以前啦，比利对马拉多纳，咁啊今而家呢个年代就系美斯对美斯啦，系咪先？咁、 啊、 所以都系重戏码呢个。 小白你点睇啊？ 我嘅话咧， 你唔使特登同我打对台嘅， 唔系我 即系如果你同我睇法一样，你都可以照直讲噶。 巴西，我话俾你听，巴西， 唔系我即系希望美斯可以圆到佢呢个梦啊嘛。 但系通常都圆到嘅，圆到先好睇噶，圆到个英雄梦圆到先有趣味噶嘛。 咁个英雄咪去咗尼马嗰度咯， 系啊，可能系咁啊吓。做咩啊？钟哥话咩啊？ 哦， 听唔到， 听唔到， 听唔到系嘛？系啊，我哋听唔到钟哥，钟哥话唔可以，点样讲啊？巴西圆到啊，系咪？ 巴西 美斯唔得， 美斯唔得系嘛？ 英雄所见略同。嗱，你谂下，美斯如果失去咗呢一个叫做美洲国家杯嘅时候咧，咁啊尼马就封王，尼马年纪细过佢，成就随时可以超越佢。 哇！不过尼马咧。即系用翻內地嘅球評術語咧，好中意演啊，外演，即系成日一掂到咧就碌咧，我唔係好中意呢種感覺。即系巴西依家咧好多球員都係咁樣，一掂到咧即刻碌喺地下咧。球場咧係要有啲演技嘅，但係唔應該純演技。 太浮誇啦有陣時。 係啊，喂你踢波就踢波啦，掂一掂就跌豆腐咩？即係其實有陣時咧，你睇南美嗰啲球證咧，佢一吹咧。佢吹俾翻牌佢喎，一吹咧、就叫你快啲，喂起身起身， 我扮嘢， 你扮嘢啦， 吹完就即刻起身噶啦，佢哋 係啊，好老土咯， 係人係鬼，我一眼睇得出， 係啊，好老土咯，我自己覺得，同埋今次因為有 VAR 噶嘛，即係你插水啊或者扮碌地嗰啲咧，同埋咧南美好多球員佢哋發明啊嘛，嗱呢、這個又要講少少，美斯啊成日發明一跌喺地咧即刻攬住個波呢一樣嘢咧，我好憎噶。因为依家咧，今次咁嘅咧，如果你一跌喺地咧，一揽住个波咧，你以为球证会吹咧，其实好多时系吹翻揽住个波嗰个咯，随时要领一面嘅黄牌添啊！ 系啊，你阻住个球场发展啊嘛！ 同埋又去翻嗰个讨论啦，就系、是、你扮嘢嘛，即系扮嘢最差。 唔系一个正常受伤嘅人系唔会揽住个波噶嘛？ 系咯。揽住自己赤脚 做乜嘢啫？揽住个波做乜嘢啫？ 个波紧要啲啊嘛！ 好啦，除咗南美之外咧。 咩啊？ 另外一場 歐洲國家杯 啦，好似意大利、英格蘭，哇！呢、這個都係重錘馬喎。 從春小包節，哇！呢、這個都係重錘馬。 呢個真係要重錘信啊！意大利、英格蘭咧，兩隊都已經係肯定嘅強隊嚟㗎啦，係咪先？有咩睇法啊？崔傑彤。 嗱就咁，我之前你問我咧，我就唔知道英格蘭最後會對 意大利 㗎嘛。 Italia 喎 ，Italia 喎，我最中意嘅地方之一喎。 系咩？你最中意嘅地方？ 唔系啊，我 从来冇讲过。你手势意大利咗 嘅。系啊，即刻谂翻起去意大利旅行。 最中意咁样。 乜乜咩啊？ 系啊，意大利旅行嘅时候嘅快乐时光。 快乐时光系嘛？ 但系咧，咁我之前一路。捧开英格兰啊嘛，而家 捧开添，系啊，捧开 你之前又西班牙噶喎，你几时捧开英格兰啊？ 我一路捧开英格兰都讲得出嚟系嘛？中国点睇啊？吓， 呢两日一路啫嘛， 又系唔睇啊？意大利。 意大 利粉系啦，钟哥中意食意大利粉啦。 咁我继续英格兰咯，炸鱼薯条咯。 嗱，足球嘅味道咧系好有自由意志嘅，再唔系咧打和射十二码咧更好睇。小白你又点睇啊？ 其实咧，即系英格兰今次咧都已经入到决赛啦，系佢哋欧洲国家杯嚟讲咧算最好嘅成绩噶啦。 所以我希望佢哋再缔造更劲嘅历史。 我都系希望佢哋赢埋嘅，因为意大利始终都赢过。我个人咧。都是希望打喎， 打喎，系咪？ 一人贏一次啊！ 即係我都賺夠啦，俾你賺啲啦，係 咪啊？好啊，好啊！ 喂，咁你呢？ 我啊， 佢不嬲唔讲噶啦， 逼佢讲嘛咩啊？我意大利粉丝嚟噶，多年有几件意大利波衫噶，系啊，我中意意大利，不嬲我都中意睇意甲嘅。不过我估唔到意大利成绩咁好啦，咁亦都即系今年亦都踢到一个比较上半场防守嘅足球，下半场踢咗进攻嘅足球，佢两队波咁噶。你留意翻咧，意大利一上半场咧成日都零比零噶。唔知点解，咁我对数字敏感啲啦，可能下半场嚟讲咧，就成日都会二比零、三比零嘅咁样。咁但系去到依家决赛咧，可能有机会再审慎啲。我觉得咧，即系入球咧就未必会多噶啦，喺欧洲国家杯嗰度。不过 决赛啦，仲要系 系啦，大家咧都系好保守嘅，以至其实收夫基咧都系踢防守足球叻嘅，因为佢踢中坚出身噶嘛。咁啊，中坚最坚嗰样嘢就系踢防守，所以咧随时好似小白咁样讲啊，即系打和打和和个和仔啊吓，咁啊即系一路和。和落去，究竟加时可唔可以分到胜负呢？加时分唔到胜负，又系咪四十二码分胜负呢？但系四十二码对于英格兰嚟讲咧系好差嘅。哈利简尼咧成日都射失十二码，你睇翻个热刺年代咧，基本上咧佢成日路军咧就军咗去球场外边。 系啊。即系佢都有射十二，不过好彩自己补射入翻啫嘛。 系咯，即系但系嗰个有得啊！即系你平时正常球赛可以，但系你而家即系十二码一 破出就冇噶啦。 系啦，咁啊，你又要睇下龙门嘅功格，即系英格兰嘅门将咧，碧福特咧，究竟系咪一个破十二码嘅能手咧？嗱，呢个我又打个问号。嗱，详细嘅分析咧，我唔喺度多讲啦，我又唔系球评家， 出口述咯，试下好似阿根廷嘅门将咁样咯，即系十二码就系咁同人讲嘢咯，你唔得噶，你唔得噶，你唔得噶，你唔得噶，你唔得噶咁样。 可能真系 讲到佢真系唔得， 有啲帮助啊吓。咁啊，总之嗱，无论中意边队咧，大家咧可以打下牙膠，不过咧就唔好有咁多即系叫做身体嘅接触啦 吓。系啦， 讲还讲，讲波还讲波，倾偈还倾偈。 我哋又睇波睇波啦吓。 系啦，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距离7月23号东京奥运开幕只是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目前日本多个的地方新冠疫情仍然反复。由于日本的疫情仍然是不明朗，东京奥运开幕礼打算限制入场人数，由当初批准1万人入场，现在可能实施的是仅仅 VIP 可以入场。咁但係邊類人係 VIP 呢？我哋先睇返日本媒體就報道啦，假如目前東京圈因應疫情而制定嘅緊急狀態去到開幕嘅時間仍然未解除嘅話，東京奧運會嘅開幕儀式就好可能會係成為今屆奧運其中一個冇現場觀眾嘅場合。較早之前朝日新聞報道入面亦都預測東京奧運開幕儀式好可能係將會禁止公眾入場，而只係保留一定數量嘅座位俾贊助商同埋有關嘅人士，以及就是外交官员同埋特别邀请的嘉宾才能够入场睇开幕仪式噶，佢哋就是 VIP 啦。另外一方面，夜晚九点钟之后进行的所有比赛将会咧就是有机会闭门进行噶，以减少人群在比赛之后咧逗留在东京市中心的时间。目前日本只是有不足 15% 的民众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早前东京奥组委官方也都宣布东京市公共道路上的奥运圣火接力活动将会取消的，以避免观看圣火的人群聚集。东京市政府也都表示将会只是在7月9号星期五，即是今日举行火炬燃点仪式的。 东京奥运知多啲。 运动比赛方面，奥运会组织向日本公众发出请求啊，咁啊喺东京奥运会期间，不要喺马拉松以及竞走比赛现场聚集，以免人群造成新冠病毒嘅扩散。呢两项嘅项目将会喺北海道嘅札幌进行噶，而当地目前嘅新冠疫情仍然系处于紧急措施嘅状态。咁啊，到底8月5号举行嘅马拉松同埋竞走项目会唔会有好方面嘅大转机，令到现场可以多翻啲人流同埋气氛呢？ 东京奥运知多啲。 私は東京浅草近所の出身で、香港のことが大好きな小一と言います。 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浅草一带，好喜欢香港的日本人。我叫井之上胜一，我的职业是科技资讯传输。 仲有大概14日，东京奥运就开始了。 疫情底下，唔知道一般东京人对于奥运开幕有啲乜嘢感想呢？会唔会好期待呢？定系到而家都仲系坚持唔举办奥运会好啲呢？ 自分としては選手のためにも日本のためにも， 我自己嚟讲，无论对于选手嘅健康安全，又或者对于日本嚟讲，我都认为停止系比较理想。始终疫情嘅情况系比较严重，所以喺呢一方面大家都好担心。另外就是每一日都有实在太多的资讯发放，其实我们一般东京人怎知道什么资讯是正确，什么资讯只是谣言，很多人都未搞清楚的。不过怎么都好，如果奥运要开幕的话，我们也都会祝福自己的城市可以举办出一个世界级的奥运会。 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在东京奥运的日本选手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特别出名，大家会关注多一点的呢？ 日本的メディアは代表選手にあまりフォーカスしていないので、どんな選手がいるか調べてみないと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今届奥运的情况其实焦点亦都是放在疫情上面。好老实讲，就算我自己做科技公司，亦都看不到传媒在网络上面会特别将焦点放在哪一位选手上面。就算有报道的，都只是关于选手对于奥运举办的意向。事实上到现在这刻为止，入场观众的最后定案到底是怎样亦都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家只可以祝福奥运和参加奥运的运动选手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林慧， 乜嘢事啊？ 放暑假有乜嘢可以做呢？ 做暑期作业。 咁快？ 勤做运动啊。 好攰喎。 咁多啲休息咯。 好啊。 唔该晒，叶靓靓。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早晨， 早晨，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7:54，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我想分享一下咧，寻晚我好夜瞓， 点解？ 首先就因为晏昼几多嘢搞啦，咁我本身搞完都谂住12点就瞓啦，点不知咧？ 晏昼做到12点， 都差唔多，好多嘢整。 大工程喎、 啊，唔系同埋中间我又即系炒下菜脯咁样啦， 又要放下狗啊， 佢 就大工程咯。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冲完个凉谂住瞓啦，点不知冲完个凉咧，哇只手火烧咁样、啊 嗯。 原因咧就系其实我整完个菜脯之后咧，其实我都 feel 到只手有少少敏感，哦、即系有啲掂完啲辣椒咧。因为平时咧我就用铰剪剪嘅，咁寻日咧我就用咗另外一把咧谂住快手啲嘅铰剪，即系咧有四块刀片嗰啲咧，一切就一剪就剪四下嗰只啊。 咁嘅嘢我真系 系啊， 悭两下手势啊嘛。 系、啊，即系嗰啲冲剪啊，人哋剪嗰啲冲也系咁样噶嘛，一下夹落去咧就变咗四块噶啦。 就好过剁葱粒咁样， 系啦，就 suppose 应该快啲嘅。 咁关你手咩事？ 咁但系因为佢剪完之后咧，佢就黐住咗喺嗰个铰剪嗰度，咁我就要拨啦。咁于是者咧就一路剪一路拨，一路剪一路拨。而呢个动作我平时系冇嘅，因为我平时就用普通嗰啲铰剪啊嘛。咁跟住整完之后咧，哇，只手就开始红咯。咁啊，净系feel 到咧有少少好似烧烧地嘅感觉咧，热热地、兴兴地啦。咁啊，翻到屋企整其他嘢嘅时候咧，冇乜事嘅。但系唔知点解冲完个凉之后咧。直头系好似灼热咁样， 咁你有冇即刻打只鸡蛋喺只手上边啊？ 你觉得呢个就系 煮熟只蛋食神咁样，轰、哦！ 我以为你话呢个系偏方疗效啦。咁、啊、好啦，咁跟住咧，我就即刻上网睇下啦。其实我一打辣， 你打咩啊？手部灼热， 系啦。我初就喺度已经，其实已经好猛噶啦，个人到底打咩字咧？只手好辣，点不知我一打辣椒咧，佢、就已经即系好热门嘅手寻就系辣椒辣到只手，即系用个辣字啊，系、辣椒辣到只手怎么办咁样啦？咁我今日去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偏方啊。其实今日我就唔系谂住讲话啲乜嘢方法嘅、因为其实都众说纷纭啦。咁啊，总括就有几种嘅，有啲就话用75度酒精抹下只手，有啲咧就话会 gel， 有啲就话浸牛奶。 你最后用咗边个方法啊？ 最后咧，有啲就话用油去搓一搓只手，再用番碱咁样啦。总之都有啲就话用醋。 哎呀，我阿妈冇上网嘅习惯啊，佢唔识写字摆上网。如果我阿妈摆上网咧，一定话用牙膏啊。 吓，辣椒素都得咩？ 可能系啊，可能系因为有薄荷 啊嘛， 系薄荷成分啊嘛。 以前我细个任何啊。任何事啊，都系刷牙膏， 都系牙膏解决， 都系牙膏。 咁又冇事啊！你几靓仔啊？生得你个人几靓仔啊？ 生水光牙牙膏啊！ 系啊， 戒霜啊，牙膏啊， 生得你个人几靓仔、 啊？牙膏啊，全部 系啊！你最后用咗边一个方法、啊？ 最后咧，我初初就用咗芦荟 gel 先嘅，谂住最光手正脚啊嘛。 屋企有啊嘛？ 我有啊，咁跟住咧又冇乜用喎、啊，咁跟住第二步咪试牛奶咯，冻牛奶一浸落去咧好舒服嘅，我唔知系因为佢冻啊，定抑或是即系嗰个牛奶，因为平时你话咧即系食辣嘢咪会饮牛奶落去嘅，咁但系唔知道。关唔关事啊？外敷同内敷有两样嘢嚟噶嘛？咁跟住浸落去真系好舒服嘅，因为嗰个冰冻嘅感觉。咁跟住谂住瞓啦，搞掂啦。点不知又再烧过？ 反热点解？ 反热 点解咧？ 因为你浸完之后冇饮翻佢。 唔系嘛？ 你浸完之后饮翻咧就 冇浸咗嚟噶，系好明显系玩你嘅。 跟住咧，我就因为而家咪有好多酒精搓手液嘅，又搓下啦咁样，咁都系唔得。跟住咧，鱼翅仔又再浸多次牛奶。跟住已經個人好攰啦，咁啊再咧浸完牛奶之後咧，再敷多一浸酒精上隻手度咧，就上床瞓啦。 跟住再搽蘆薈， 再搽蘆薈， 跟住已經攰到瞓。 再搽醋， 已經咧攰到瞓著咗啦。咁啊，所以咧其實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人話試過唔同嘅方法啦，咁樣咁你哋自己適隨轉變啦。 最後最後都係唔得。不如你落去跑咧，跑十 K， 好攰啊，翻咗汗住， 唔系而家， 真系唔知点解。 最后系攰得就系瞓觉。 而家个秘方就 系 话叫你做好多嘢，然之后 整 攰 个人， 整攰咗个人，你咪瞓觉，瞓觉咪冇嘢。 转移重心啦，系啦。嗱，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我觉得得意咧，就系以前咧冇互联网嘅时候，当你发生呢啲嘢啦，即系俾辣椒素整到又好，或者你切嗰啲淮山只手好痕又好，你会点做啊？我自己谂翻起细个一有问题嘅时候，冇得上网 check 咧，就打电话问人噶啦。跟住我就谂翻起细个有好多呢啲打电话问朋友啊，或者打电话问亲戚问题嘅一啲好笑嘅嘢，即系譬如屋企发生一啲事啦，咁你问阿妈先啦，阿妈唔识。你打電話去問姨媽啦，咁樣身邊咧總係有一個人咧， 神醫啊， 係啦，俾你屋企人認為咧佢係每事都知嘅，即係總之一有問題咧你就打電話問佢啦，咁樣。咁而家世代唔同咗咧，就真係少咗呢一樣。 誒唔係啊，我而家成日都係咁噶。 係咩？你唔會上網揾先嗎？ 唔係啊，一有啲咩問題，喂，鐘哥。揸唔够水，冇钱开饭，我第一时间打噶嘛。喂，钟哥得唔得闲啊？ 我而家都要揾你噶。我仲未登记喎， 冇未登记喎。系啊，我哋都会咁样互相帮忙噶。 哦，呢啲就系守望相助精 神。系啊，未必会上网噶，我哋都。 咁好啦，我下次再整多嘅时候，我就夜妈妈打俾你哋两个。 针。新西兰有热气球撞向房屋，最少1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朝早十点左右，现场是南岛著名旅游胜地战阵。警方表示，伤者中有一人重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1点，跌29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8，英镑10.717，瑞士法郎8.492，澳元5.776，加元6.2，新西兰元5.398，欧元9.206。每百日元兑港元7.0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5美元，卖出1,803.73美元。喺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咁而家龍尾就喺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秀茂坪道去連德道方向近住寶達村一段咧都係擠塞。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近住铜锣湾山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伦敦嘅浪漫电子二人组 Hon， 再加埋 Pink Sweat 嘅一个合作啊，非常之啱听嘅新歌 What Would You Do？ 可以为无线得非常之快嘅呢一对电子二人组合啊，吓、这、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Han featuring Pink Sweat， What Would You D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嘅早上啊，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 O 你哋好，星期五都要保持住愉快嘅心情。 当然咧，系啊，嗱、Dicky 咧平时着衫啊好好睇噶，不过咧个股市又唔好睇啦，连续跌咗八个交易呀、 啊。金大人出咗嚟， 系啊， 跌到金大人， 系、跌到金大人啊吓，点睇啊 Dicky， 以至好多晨光嘅听众朋友都要。即系阿 Dicky 攞个急救箱出嚟吸一吸救啊！有啲股份 帮我包扎啊， 系包扎添啊！哎呀，点算？ 正所谓即系钱啊，可以即系唔好话输啦吓，但系有阵时咧，都真系升升跌跌在所难免。但系自信心唔可以冇咗，呢个咧第一样嘢嚟嘅， 冇错。 第二咧就系、都唔系话真系安慰大家嘅，都系讲一个好客观嘅事实，就系、只要你有賺錢買股票抽新股，其實你都是社會上幸福的一群。好啦，我言歸正傳啦。但尋日咧，阿歐頭先都講到啦，哇，真係跌到七個一皮，恆指跌成八百點，咁即係做咩事呢？有冇啲咩嘢好特別嘅原因呢？咁嗱，其實原因咧就尋日朝頭早都講咗噶啦，就即係話都係離唔開嗰幾樣嘢啫。因為內地監管機構咧，就對於好多新經濟行業嗰種嘅加大力度嘅調控咧，睇嚟咧就好似日日都有新鮮嘢。而家望落去咧，真係湊齊成套噶啦嚇， 即係又點樣呢，啲平台經濟啦，又二選一啦，又反壟斷啦，跟住又涉及一啲知識產權嘅一啲嘅問題啦，到現在呢基本上好似都人人自危啦，越做得大間嗰間呢就越驚啦，好似呢個個都有份咁啦。咁同埋而家講緊即係話對於內地政府關於大數據嘅安全性啦，咁對於滴滴嚟講呢就真係都唉都一句講曬，就係真係滴住汗躺着血，真係買咗佢嘅股份幾日即係唔見幾成呢，當然即係都好心急啦，我都會明白啦。不過咁喺而家呢一秒鐘呢即係事態呢都仍然係有待變化嘅。你話已經係咪有一個明確嘅一個方向呢，睇嚟呢個方向都仲係向下嘅，即係仲係跌下跌下咁，包括滴呢都係滴滴咁樣繼續呢就向下啲。我有個咁嘅建議嘅，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即係我哋又要引用股神巴菲特嘅名句，即係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琴日都講過少少㗎啦，好難執行㗎喎，即係嗱望住嗰啲股份又冇任何反彈止跌回穩嘅信號，冇理由買落去㗎，即係其實好明顯係有風險㗎嘛。咁但係有一個咩嘅辦法呢，我諗就係、是都有講過㗎啦，就係、是、話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嘅，不如就借咗一啲所謂交易所買賣基金，一個一男子嘅方法，唔係一個人亦都唔係一個男仔，係呢一個籃，咁就即係話呢買咗落去就變咗呢，可能例如啊盈富基金，咁你咪有58隻成分股囉，哦恒生科技指数基金，咁你咪有50隻囉，咁如果咁样呢就相对地可能会系即系叫做真系安全啲。咩意思呢，就即系话呢隻跌嗰隻跌，呢隻唔跌嗰隻唔跌呢，咁即系唔跌㗎啦，起码都唔跌先。咁所以呢就变咗你系捉个别嘅股份反弹呢，好担心就系次次呢都真係唔靈強嘅，好似隻騰訊都仲未止跌咁。咁所以而家大家呢，如果你話真係要部署，即係講緊譬如話你話鬧底又好啦，平均成本入市法趁低吸納又好啦，股神嘅金句引用出嚟又好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唯一嘅方法囉。咁我琴日都有講過㗎啦。咁但係即係講真啦，喺而家呢一刻即係個市勢都幾風雨飄搖，如果你話咁我真係短炒喎，咁又點呢，咁我都覺得要睇定啲先，因為始終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相信技術分析圖表派嘅話呢，永遠都會睇到一個止跌回穩好轉嘅信號呢，入市呢就風險就點都嚟得細啲。 咁有冇個支持位俾返啲散户啊 ,Dicky, 恆指方面 嗱。都系嗰句，我呢如果好相信一啲我哋技術上嘅角度，阿歐亦都會知㗎啦。譬如話喂黃金比率啦，咁譬如話又當好籠統21000升到31000，即係講緊個兩個好大嘅位調整，所謂嘅 38.2% 其實跌穿咗嘅。咁所以而家呢就望住下面少少呢，就得一個我哋都亦都好相信嘅支持，就係、是、所謂250天嘅移動平均線。咁講真真，如果呢兩個水平都失守晒，而真係嗱，我哋再數多一兩日，喂，真係起唔翻喺呢度喎。咁當然啦，即係我唔想危言聳聽，但如果你話真係再下一個好重要嘅支持，就咁望落去的話咧，咁其實已經係26100。嗱，不過喺而家呢一刻咧，我未有咁悲觀住嘅，因為始終我都會覺得，即係隨時，譬如話，當內地啦嚇，譬如話喺即係互聯網嘅一啲嘅行業裏面可能會越嚟越多監管嘅措施，但係調翻轉，如果真係要扶實體經濟咧，佢貨幣政策嗰度亦都可能會有啲寬鬆嘅措施，即係所以咧，亦都有陣時咧，即係此消彼長嘅，即係講得好廣東話嗰句就一啖砂糖，跟住就下山，即係有一句説話啦。但係咧，如果你話講得好聽啲嘅話，同埋實際上操作起嚟咧，咁佢都會睇住個實體經濟去做嘅，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完全係所有行業都係利淡嘅。譬如琴日啊，都有個別啲汽車股做好，咁但系咧就即系都系嗰句，就算你话剩翻嗰一两只都做好咧，喺成个市况咁样跌落嚟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即系持货嘅一个嘅能耐咧都会低咗嘅吓。 不过咧呢、這个时候咧到我啊，淡友上身先，淡友上身， 再执低啲腾讯先， 系啊，准备出手啊，淡友上身。咁啊，通常都话啦，见好多嘢跌嘅时候咧，你再留意一下，睇下边啲板块，你觉得有好快复苏嘅机会，咁啊入手啊。咁而家譬如话今日睇，喂航运股呢个板块有冇得谂咧？因为好似差唔多咁样 ，Dicky 嗱。 真係嘅，鍾哥，你講航運呢，嗱，有啲股份有啲行業呢其實個股價都冇乜點跌嘅、你話喂由高位已經係即係成日都話佢高處不勝寒，但係呢講嚟講去都仲係高位呢，就係、再屢創，咁當然航運股係其中之一啦。咁、你話有冇原有冇因呢，有冇基本因素去支撐呢，咁絕對有原因，亦都有基本面去支撐，包括好似頭先鍾哥講話航運股，咁我就即刻諗起中越海控啦。咁佢哋做咩呢，好簡單嘅啫，就發咗一個盈起，個盈起呢就相當之誇張嘅，講緊半年呢個盈利係即係可以用爆炸幾何方式增長，因為講緊係增長成31倍幾，即係相當之誇張嘅，賺錢多咗係。咁點解呢，咁航運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完全好似唔受到影響嘅行業嚟嘅，即係話最簡單嘅，你真係最 book 個貨櫃，可能係有啲朋友移民咯，回流喎，咁你哋會發現哇好貴喎，即係半個都唔知幾多錢喎，都唔好話成個喎，咁同埋都真係唔係話你俾錢就即刻有喎，咁就即係呢個係一個幾客觀嘅事實嚟，咁但係亦都真心講，即係而家喺呢一刻呢，因為始終個指數跌咗好多啦，亦都好多板塊都低埋，我就覺得如果你話即係都沽住一隻，而家將即係僅餘，因為或者唔好話僅餘啦，即係有限，又或者最少真係由高位萎縮咗落嚟啲嘅資金去再係買一啲最強勢嘅板塊同股份呢，咁我覺得都有一啲嘅風險嘅，因為我永遠都會即係諗起一個好經典嘅廣告嘅對白啦，又係啦，即係最福利嘅都會有生熟嘅一日呢，咁其實最強勢嘅板塊呢，咁其實都可能會有獲利回吐的一天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呢，就我就覺得啊，而家呢一刻嘅航運股咧嘅直播空間唔算太大，同樣地，好似之前業績好，同埋亦都有好多憧憬嘅，例如體育用品股都好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當佢唔係高處不勝寒都好啦，但係咁高位去買就一定有啲風險噶啦。 另外咧，我想同阿 Dicky 睇下嗰只小鵬汽車啊，前日就喺港交所都上市啦，咁不過就不似預期啦，咁啊一路都跌啊，跌穿咗招股價，咁不過咧，尋日就有消息出咗啦，就話咧7月20日收市之後咧就被納入恒生綜合指數同埋呢個恒生消費品製造及服務業指數，咁啊呢個係咪一個叫做好啲嘅消息？咁如果即係有即係抽咗佢嘅股民啊，又仲未放手嘅話，咁係咪即係話啊嚟緊唔使擔心啦，可能會有好啲嘅反應？不過你知啦 ，Dicky 即係呢一排啲事咧，你預測唔到啊嘛，即係你以為好消息唔係好消息嚟喎，你以為唔好咩？佢又升俾你睇喎，咁 Dicky 呢一個消息你又點樣解讀呢？ 好，等我都好技術性分析俾大家聽下。當我哋睇到小鵬，你會知道，咦，佢唔係第二上市喎，佢個股份後面冇個 S 字嘅，咁係佢唔係第二上市，因為佢呢一個咧就叫做兩地同步上市，又唔係好新嘢嘅 dual listing 啫，嗱，即係咁，第二上市咧就香港咧係第二個家，兩地上市咧。佢就係有兩頭嘅主家，就最簡單係理解係咁樣啦。嗱，好啦，有咩分別？嗱，呢度要講啦。第二上市嘅股份咧入唔到港股通嘅，但係咧如果兩地上市咧，即係佢淨係得個 W 嚇、即係同股不同權咧，佢係有條件係入港股通，而入到嘅綜合指數係其中嘅要求。嗱，不過根據過往我嘅觀察同經驗所得咧，通常呢一啲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咧就唔會咁快嘅，即係入到去呢、一個例如港股通。嘅部分啦，即係內地投資者買得就唔會話好似之前，譬如話個別冇唔係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咁快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消息咧就唔係話唔好，但係咧又唔係話好得咁交關，因為咧大家如果你話我憧憬佢可以入到港股通，咁佢又唔會快得咁交關，咁變咗呢個即係消息就咁落嚟嘅時間咧，就唔係話有好多特殊嘅利好憧憬嘅，因為佢又唔係話喂而家。入行啲咯，咁如果你话真系嘅话，咁就当然好多资金要追捧被动买入啦。但系佢而家呢个情况就唔系咁样，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咧，呢个消息有限嘅。第二就系寻晚美股咧喺呢个交易时段，即系正常交易时段咧，都仲系跌紧，跌3.5%。咁延长交易时段升翻咁多嘅啫。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只小鹏可能低开都系合理嘅。仲有一样嘢。都讲过 N 咁多次嘅啦，其实香港上市，你话系第二上市好，两地上市好，其实 嗰個股價有冇水位啊？咁其實都好視乎美國個股價表現，因為佢係一隻上咗市好耐嘅股票嚟㗎啦，喺美國嚟講，咁呢個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啦。 咁啊，真係唔該曬 Dicky 老師、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神光嘅聽眾咧上咗一堂投資課啊嚇，咁啊， 客氣啦， 唔該曬 Dicky， 咁啊， 多謝你。 提及過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啊？ 係冇持有嘅。 好，唔該，咁啊 ，Happy Friday 啦，啊，下個禮拜再 見。 Thank you， 唔該 Dicky， 拜拜。 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暑假优惠大酬宾咁样啊，开心啊吓，咁 快啲讲啊！喂，就系17号啊， 咩啊？ 截止啊！我都仲未听晒啊！ 我今日唔想讲优惠券啊，我想讲咧风花雪月同你去食餐好嘢先。 我仲未登记、 啊，未登记，会唔会一间唞唞下唔记得咗啦？ 我老豆都未登记。 你话你每日都有啲呢啲嘢讲，叫我听晒你先好登记啊嘛。 好啦好啦，我今日都讲少少先啦。咁首先嚟讲， 敷衍你讲少少啦。 系啦，因为首先嚟讲咧，你有冇谂过用边一个应用程式咧？嗱，老老实实，我真系好想问你啊。 简单嘅啫，唔好要我开啲新嘅。将我谂翻用都系用最传统嗰张， 即系本身系有嘅， 我有嘅有 最传统嗰、那个。不过嗱、我唔知道你会用呢个通讯软件嗱，讲真嘅，即系如果你话平时有用开 WeChat 嘅， 我冇啊嘛。 系如果有用开，我唔知道你有冇一个秘密叫梁小忠。或者梁太聰咁樣 秘密出去 check 係咪？ 係啦 ，check 咁樣啊，係因為嗰個就實名制嘅，因為 WeChat Pay 就如果你本身有用開呢個通訊軟件咧，其實佢已經幫你咧連結咗嗰、那個、叫做微信錢包㗎啦，咁咪實名制咗，變咗好容易你就會鋤到啲嗰、那個優惠券落去你嗰、那個微信號嗰度啦。咁、那個微信號咧，如果你邀請啲親朋戚友咧去用你個優惠碼去開户嘅話咧。又有一啲回贈俾翻你嘅，你識咁多人，只要啊動撳幾個 button， 你就可能有好多嘅回贈會 cashback 噶啦。 識咁多人撳幾個 button 咁樣， 係啊，跟住嗱好老實，譬如嗱鐘哥 send 個邀請碼俾崔傑彤啊，俾小白，你夠唔啱唔開啊？ 唔夠膽， 我都係啊，即刻開添啊！ 我擺多陣都打冷震啊，真係即刻撳。 特别阿星依家都喺度，阿星啊开十个添啦， 阿星梗系即刻开啦。 留意翻唔可以开十个户口噶， 一个啫， 实名制噶， 守得噶啦，阿星 系啊，头、 你已经有三个，你嘅信众喺度， 搞掂啦。 咁我不如做传销，如果你哋咁听话， 其实都可以谂下噶。 呢啲咧系啊， 陈亚星 系啊， 系啊，嗱系咪好开心啊？突然间听到， 高兴咗啊， 高兴咗系咪？ 佢谂住做陈亚星，连嗰5000蚊都唔使申请啦。 唔系。是你以为那5000蚊 条数更大 是条数可以更大。 你那度记住数17号啊 是。 哦会提你会提你。 他有个封 顶。在当年今日那度提你。 他都有个封顶价的。即是你最多 maximum 都是赚到5000蚊的啫。 都好啊。 即是个 referral fee 啊不如这样讲直白啲的优惠码的、referral fee 最多都是赚到5000蚊。 好 好啊都。好好啊。但可能你要很多朋友肯帮你开先可以做得到5000 蚊。那我平时又不是成日烦他们。 系啊， 咁多年先一次， 跟住嗱呢个嗱，跟住讲远少少啊，我抌开我原先预备嘅优惠。嗱，讲开呢一个，究竟啊，即系近排联谊最好嘅方法系咩？就系将呢啲优惠码同埋开户码 send 俾你嘅朋友，睇下你嘅朋友当唔当你系朋友， 互相帮助。 系啦，或者咧约嗰啲旧同学出嚟食饭咧，旧时一定系 sell 保险啦，或者好似钟哥咁样传销啦，有啲 product 啦， 真系做咗。 系啦，或者即系有啲， 即系讲下讲下，不如真系做先。 系啊，跟住 sell 啲有用啲嘅嘢，唔该你。 但系依家唔系，一嚟就系、是，喂，唔好讲咁多，攞部手机出嚟先。嘟一嘟我个微信号码，即系个 QR code， 跟住咧就开个户先咁样，系咪都系咁样啊？ 系啊， 系啊，有得做系嘛？ 系啊， 一门生意系嘛？咁啊，大家唔知可唔可以心机旁边你都谂谂。嗱，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应用程式啦。咁啊，我唔讲咁多啦。另外嗰啲咧都有一啲开户优惠嘅，不过就有少少唔同啦，而且个封顶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你话最传统香港人用开嗰张八达通咧，就冇呢啲referral 嘅优惠嘅。咁啊，所以呢一样嘢就心机旁边你就自己选择。 乜嘢平台啦，因為有啲都、喂，我唔想搞到人喎，係咁 send 啲 message， 或叫人哋開户口，平時人緣又唔係咁好，咁你又唔好搞嗰啲啦。如果唔係到時咧，人哋直情 block 咗你個 WhatsApp 添啊嚇， 仲衰。僅 餘嗰兩個朋友都冇埋，你成個 app 可以 delete 咗佢啦，跟住。 係啊，你原先喂好多 friend 噶嘛，咁啊，如果你好多 friend 可以試下做呢一樣網上嘅營銷。 唔係先，你原本想講嗰個優惠有冇期間限定㗎？就好似崔傑同講嗰啲雪糕 嗰啲 咁，聽日就冇。 咁样讲埋佢嘛？ 系咯，我见你咁在乎消费券，谂住讲多啲。 你我冇攞到钱，我点消费啫？ 原先谂住带你去睇下空姐啊嘛。 我哋讲呢个啦，当年今日唔好播住，快啲讲空姐先。 话说有间、即系飞机嘅主题嘅餐厅开新开嘅烧肉铺嚟嘅放题，208蚊就可以食到烧肉放题。 有咩特色先？有咩特色先？ 嗱，首先咧， 唔系啲嘢食啊，即系 你一入去嘅时候。你一入去嘅时候，佢已经好宾至如归，有一张 boarding pass 俾你去等位噶啦、 哦， 即系仿如去咗机场咁样。大间餐厅系尖沙咀嘅，系、尖沙咀嘅，咁啊2800几尺啦，都几大，啱啱开嘅咁样。 机舱咁样。 系啦，入边咧有嗰啲咧去边度去边度嗰啲飞机嗰啲水牌，我哋都成年几冇去过机场啦、正常嘅。跟住咧就有啲咧着住空姐服嘅侍应就会同你讲，梁生今日想食啲乜嘢？ 唔系先，但系佢哋系咪其实都系原本做开嗰啲阿姐扮嘅先？ 唔系，真系笑嗌嚟噶，好似、即系网络照片。真 系好惊系变咗淡仔阿姐着， 唔系， 着空姐衫咁， 即系换咗件衫。 唔系，真系少女嚟嘅，少女嚟嘅。唔系咁，可能本身人哋都系做空中服务员啦，佢冇得飞，咁啊落翻地下，咁可能真系做翻。横掂都是送餐咁，可能都有个工作可以傍一傍身咁啊，所以都想支持一下呢一间餐厅嘅。两嚿几岁着食个烧肉放题啊，睇下有冇机会我哋一班人一齐去食一食佢啦。 唔系期间限定啊嘛， 唔系期间限定，唔系期间。 大家听日 冇。空姐，我又飞咯，咁跟住就唔见咗啦。啊，不过而家呢啲时势，大家都真系谂翻一啲 gimmick 啦，就系希望等大家感受翻可以去旅行嘅感觉啦。咁啊，食餐烧肉开心下都系好嘅。 系啊，有飞嘅感觉。 飞嘅感 觉 啊，系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九日系一年嘅第19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5日。1969年七月九号，当时嘅交通事务署透露，小巴合法化之前，各项必须遵守嘅细则，规定所有小型巴士。每年至少要接受检查一次，确保机件安全。此外，所有公共小巴的车身必须要喷上同一种颜色，以便同私营小巴有所识别。香港公共小巴是铁路及公共汽车以外的主要辅助交通工具，俗称 van 仔，初期限接载14名乘客，所以又称为14座。香港的小巴包括红色小巴及绿色专线小巴。7月9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丰富想象力，有能力将虚构的假设付诸实现，沉迷各种神秘与自然力量，性格独立，善于观察，有自我肯定的能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处理繁复的交通问题，是咪发挥到你性格的所长？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配合社会的前进，我哋又有冇珍惜？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坚尼地城高日华轩有初步确诊个案，据了解，患者 CT 值较高，初步怀疑系属复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正调查一宗怀疑复阳嘅外地个案，涉及一名39岁男子。佢今个月5号从哈萨克经曼谷抵港，系哈萨克驻港总领事馆职员。 他在今个月7号就强制检测提交的样本经私营化验所进行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但相关样本经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进行的复检结果为不确定。一名人士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测。中心的初步调查资料显示，这名病人今年6月中曾经在哈萨克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中心正与哈萨克卫生当局跟进，流行病学调查仍在继续。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本土个案，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5宗都是输入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再多22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1,989宗确诊，4,636人死亡，86,900多人康复出院。英国新增超过32,5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超过500万宗。运输大臣夏霍斯在国会公布，由今个月19号起，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英国居民，由黄色名单的国家或地区返回英国，将不需要接受隔离，但仍然需要在出发前和抵埗之后自费接受检测。夏霍斯强调，只接受由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接种疫苗，并要在注射第二剂疫苗后14日先当作完成接种。夏霍斯强调，要预防变种病毒传入英国。塔利班政治局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谈判，访问两日。有塔利班成员在社交网站透露，塔利班将保证阿富汗和邻国口岸的正常运作。俄罗斯外交部引述塔利班代表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阿富汗问题特使卡布诺夫会面时表示，塔利班保证不会侵犯中亚国家边境，确保在阿富汗的外交人员安全。塔利班代表又表示，有兴趣通过谈判实现可持续和平，同时考虑到所有族群的利益，以及在伊斯兰规范和阿富汗传统框架内尊重人权，包括妇女的权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6点，跌4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8，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27美元，卖出1,801.96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玲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意外。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快线啦，曾经有意外噶。意外啦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车多，车龙啦一直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兴路较早前啦系有意外噶。意外虽然清理咗，但系一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落深井的支路有壞車阻路，影響到反方向，即是青山公路上回屯門公路一段是擠塞的，龍尾排到去青龍頭。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潭道北過海，龍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車龍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去香港單車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府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北角码头。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分别是近住彩虹村、黄大仙中心和风力楼一段都是车多的。而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一段是挤塞。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近住万年街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 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亦都系挤塞，龙尾喺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like你嘅时候，咁你捱埋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台话你知， 如果找到一份环境好又学到嘢嘅工，咁就好啦。 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举办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参加呢个计划咧，有机会获聘用喺学校担任电子教学支援员，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在职培训，协助推行电子教学。7月14号下个星期三在油麻地香港培正小学就有个中央招聘日啦，你可以去报名、哦。 但我冇接触过电子教学得唔得个。 放心，取录之后呢，你可以在入职前免费入读100小时的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增加自己对学校 IT 系统、STEM 教育应用、教材制作等等的认识。完成课程的学员可以获得培训津贴，在在职培训期间如果符合资格，还可以申领职外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津贴和留任津贴。快点上计划网站看看有关招聘日的最新公布啦。 听落好吸引、哦、等我即刻打热线2382-1310登记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变。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啊、问他吧。 晨光超新星， 早晨阿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点啊？今日带啲咩嚟啊？ 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样嘢咧，系我行街嘅时候见到嘅，咁亦都系有听众曾经喺专业咧，有同我讲过，喂阿星啊，你不如揾啲一啲关于防蚊嘅产品啦，因为夏天咧，即系好多蚊噶嘛，我自己一个都系一个好。吸蚊嘅人嚟噶，咁我相信 Kitty 都系啦，因为我哋之前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 所以我话呢啲防蚊产品我哋唔使用嘅。 有 Kitty， 唔系我带 Kitty 出街已经得噶啦，因为一个绝佳嘅防蚊产品。 唔系，但我冇谂过嘅，因为我自己咧其实都是一个好吸蚊嘅体质嚟嘅，即系我就系喺朋友界中嘅 Kitty 嚟嘅。但我估唔到 Kitty 就系比我更加吸蚊啊！ 你都系咩？ 我 系 即系 我都第一次听咁样形容我朋友界中嘅 Kitty， 咁到底系点样？ 吸蚊达人啊！ 咁我谂起，如果阿星同阿 Kitty 一齐喺街，边个会俾蚊咬多啲咧？ 诶、咁啊，高处未算高嘅，实有一啲人再吸啲嘅，人俾人俾死人啊！ 唔系，不过另外讲嘅就话咧，有研究话咧，其实系多俾蚊咬嘅人咧，都系好人啊！ 吓、 哦，系啊，即系 咩研究嚟噶？ 唔使睇俾蚊咬都会知噶啦，你个人好唔好？ 唔知啊，嗰啲研究咁样写嘅，咁我信啦，梗系，因为我都几好人嘅。咁、Kitty 都好人嘅， 都市传言嚟噶，唔好谂边信啦。 系嘅，好咁讲翻今日介绍呢样嘢先啦。 好薄弱啊，佢嗰啲理据啦。 Kitty 最低限度啊，都讲过啲咩哈佛？ 受尊权威啊， 唔系英国研究大 学，唔系哈佛就系剑桥。 根据非正式统计都讲一句嘛，系咪先？ 根据非正式统计， 弱弱的啊，系。 咁今日介绍嘅咧，就因为我哋好需要一啲防蚊嘅产品啦。咁、除咗喷蚊怕水之外咧，另一样嘢就叫蚊贴。咁、但系蚊贴咧，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啲烦嘅。 点解咧？ 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平时见开嘅蚊贴都系四四方方一张黄色好大张， 好简单咯。 但系嗰张嘢其实有啲烦嘅原因就系因为咧，第一佢 size 变唔到啦，第二咧佢就味有少少奇怪啦，第三咧就因为佢嗰张蚊贴咧好硬啊， 硬啊， 好硬系啦。咁、我就黐喺啲衫领侧边嘅时候咧。佢嗰個角位啊，成日都 吉 到好痛啊，好、辛苦嗰啲。 你又冇咁樣，你細咁細張，你又覺得人煩。你咁大件，我都冇覺得你煩啦、啊。 唔係越細張越煩，越大 件咪煩、啊。但佢冇起角啊嘛，個人碌碌咁樣樣。 圓滑啊，廚師。咁呢、這個咁我今日介紹咧，其實係介紹兩嚿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呢個防蚊膠紙。係、咁其實咩叫防蚊膠紙？咁即係除咗蚊貼之外，蚊貼就一塊塊噶嘛。呢、個防蚊膠紙咧，望落去咧，其實係真係普通嘅膠紙。 一條膠即係一卷膠紙咁樣。 一卷膠紙咁樣，但係咧，佢喺入邊咧，其實就有啲香茅嘅油喺嘅成分喺入邊嘅，即係做到蚊貼嘅功效啦。但係講緊點解我會介紹佢原因就係因為佢方便啦。講緊係你要幾長嘅時候咧，你先蚊幾長。 即係真係當膠紙咁用。 冇錯， 就黐都係黐喺啲衫度嘅。 咁你要幾長嘅時候就黐翻落去啦。 即刻縮一縮啊！ 有啊， 講咗冇錯啫。 有啊， 係咯，就咦做乜打個冷震㗎？啱啱 佢咯。係啦，咁呢一個膠紙咧就係、是。佢可以黐喺咩地方都得啦，即係譬如話黐喺 BB 嘅 BB 車度啦，黐喺啲帽度都得。重點就係咧，佢我哋平時膠紙都係黃色一大塊噶嘛，即係一見到都哦，你驚蚊啊，因為你黐咗張蚊貼。呢一個咧係佢有一啲公仔喺上面嘅。 冇人同我咁講過喎、啊。我冇聽人講過話做咩啊？你驚蚊啊？係人都驚蚊嘅，有邊個唔驚蚊啊？ 唔 係 有啲 會講啲咁嘅廢話。 怕蚊噶嘛，鐘哥？ 有邊個唔怕蚊啊？你講俾我聽，叫我出嚟見我。 唔係因為你黐咗嘅時候就會同埋咧黃色一大塊咧，你可能 唔襯色啫。 係啦，唔襯色、唔襯衫、唔靚噶嘛。但係呢一個咧。第一樣嘢就係佢係有啲卡通喺上面嘅，佢又有同一啲卡通嘅品牌聯成咗啦。 真係好似我哋細個咧封紀念冊嗰啲膠紙係啦，有一啲花紋喺度啊，直頭一模一樣啦個樣。但係我又諗到一樣嘢，因為平時咧你四方形一格咧，全世界都知道你嗰塊係蚊貼啊嘛，咁唔會講咩㗎，即係好似中國咁樣，你怕蚊咁咪貼蚊貼咯，係咪先？但係如果你貼咗塊咁樣貼紙喺度咧，啲人可能會順手幫你搣咗，因為你件衫唔小心黐咗啲嘢，幫你。 唔係佢黐力好強，係黐喺衫入邊都冇問題嘅。 但係如果黐喺衫裏邊，印啲公仔把鬼咩？睇唔到。 小朋友中意啊嘛，鐘哥。 你都黐喺衫裏邊，小朋友都見唔到，唔通每日見到你，喂，反出嚟望一望佢啊？唔會噶嘛。 無敵啊！ 唔係，但係佢個好處就係佢唔會怕吉咯。因為有時候嗰啲蚊貼咧好吉咧，好 質地係質地好啲。 係咁，所以咧，我哋呢卷膠紙咧，聞下， 俾我聞下， 同埋佢嗰個。 阿星话有咩香茅啊嘛？ 唔系喎，边个香茅啊？佢香碱、啊，你问下阿星。 唔系，佢成分真系成香茅啊！ 香茅 系啊， 香精、啊。 你讲多次香茅，睇你眨唔眨眼先。 香茅， 咦，真系唔眨眼，讲大话。 你知唔知香茅系咩味啊？阿星， 唔系佢写成分真系写香茅嘅。 俾我睇下，俾我睇， 真系噶，后面写住噶。 简单嚟讲，我觉得有啲臭添呢嚿嘢。 佢系香茅油，佢写住。 但都 OK 嘅，因为我自己试过用，我自己黐过咧，摆咗一日喺度，即系就未得嘅 ，work 嘅， 系啦。不过你都唔好话可以指意佢用好耐。 唔系，但系你嗰日系咪全日喺室内啊？所以冇蚊咬。 唔系，都有出街嘅。 当然咧，呢个而家见到，譬如话有两样嘢，我想谂嘅。第一样咧就系嗰阵味啦。第二咧有冇实际功效啊？即系真系劈到蚊先。 劈到嘅都功效都唔差嘅，但佢時間上嚟講咧，就可能即係比蚊拍水嗰啲漸會短少少啦。因為我有上網揾過，其實我哋用呢個防蚊產品啦，有好多唔同嘅材料製成噶嘛。咁香茅油咧，佢都有做到少少嘅防蚊功效，但係佢嘅耐用度咧，即係佢時間上面咧就唔夠其他蚊拍水。即係之前講嗰啲 DEET 嗰啲， 我知咁如果係咁樣，咪好煩咯。即係你嗰、那個時間咁短，你經常。要换，其实就算佢而家你话可以掹几长，好快用完一卷嘅啫。 系咯， 但系佢而家佢靓就靓在系因为佢嗰个方便性啊嘛，同埋佢卡通嘅特点。 呢啲咁样嘅实用产品咧，最紧要系个实用性啊嘛，而唔系究竟佢靓唔靓。即系当然，你而家印咗啲公仔落去。是会加分的。 是。 但是不可以只是美观而没有内容。 因 为 呢它的质地呢它是很薄的。它薄过我觉得薄过普通的胶纸。 它是普通好像皱纹胶纸。 薄得过我们的人情。 我觉得薄过我面皮我最少。所以我觉得就算它有那些香茅油成分它都未必是有很多在这里。 所以时间性就不会那么长的。 哇那有点烦、啊嗯。如果我长期即是在室外拍东西那又要。 成日換咯，咁咪要 係咪有第二樣啊？ 係啊，有第二樣嘢嘅。咁 誒，等先，等唔好介紹第二樣之前問咗先，呢嚿嘢幾多錢先？ 呢嚿嘢好平， 呢卷膠紙 $40啫。 哇！咁我買蚊貼啦。 我都係。 但係因為俾小朋友用係好嘅， 我即係覺得小朋友啲錢易呃啲咁樣。 唔係，只係因為咧，有時小朋友咧見到貼蚊貼啊，我唔中意啊，搣咗佢，啲小朋友就好中意。 咁你俾蚊咬咯，你同佢講，咁你俾蚊咬噶啦。 即係有時講唔聽噶嘛，但係你會見到啊有。 啊，我未見過小朋友自己會主動掹走個蚊貼。 我有見過，我都試過亦都。 咁有冇帶佢睇醫生啊？ 唔係，咁即係佢覺得嫌煩咯，即係有嚿嘢喺度咁樣。但你話誒有蝴蝶喺度。好啊，咁样佢就好中意噶啦。 如果佢唔中意胡迪咧， 有其他公仔，有其他 攞咗好多 IP 系 第二嚿， 系啦。咁讲紧就系第二嚿嘅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平时搣呢啲胶纸咧，都如果自己搣嘅话咧，有时会搣得歪嚟歪斜啊，甚至会搣烂。 必定会烂噶，会好难成张起得翻出嚟噶。 系啊，咁我哋唯有最靓嘅方法，点样去搣得一张胶纸最靓，就是、用胶纸咗噶啦。 嗯， 但系胶纸咗又好重又好烦、啊。咁、我就系上网不断揾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容易啲去搣膠紙啦。 你之前你有介紹過一個好似槍形咁嘅膠紙咗， 係個係嗰，但係嗰個咧都係好大嚿。咁如果你出街， 你即係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而家有一個再正啲嘅膠紙。 因為科技不斷進步， 點解你要之前要介紹嗰嚿咧？ 唔係逐步逐步，又有新嘢嘛？因為呢個 哇，呢個細只好多。 係啦，佢其實咧個望落去咧同一個普通嘅。钳即系普通嘅衣夹差唔多嘅啫， 咁 佢系啦，佢佢侧边咧其实就有个少少嘅锯齿形位置，咁佢嘅作用系点样咧？因为我哋平时胶纸咗又要穿一个圈圈，然后再套落去，咁先有个锯齿界噶嘛。佢唔系，佢系点样用法？就系佢只要夹住嗰个胶纸。即係你試下諗下攞個三極夾住膠紙，咁但係佢側邊有個鋸齒咧，就係當你搣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嗰個夾咧去搣膠紙搣得好靚嘅。係啦，我示範中嗰一次。 唔使啊，都估到啦。 係啊，但係呢個嘢好用就好用在咧，因為佢攜帶方便同埋好輕，佢真係一嚿膠嚟嘅啫。 但係你無端端，我又唔係成日。 唔系阿星可能喺佢嘅生活里面成日都用到胶纸呢一样嘢，佢就要随身携带啦。 跟住嚟紧讲嗰三个字，我都要小心啲。我又唔系成日黐胶纸嘅人，咁我点会需要一个咁样嘅嘢喺身 咧？唔系，因为有时候出到去咧，可能屋企人啊，或者系即系拍摄上嗰方面啦、都需要用到胶纸呢样嘢嘅。咁而且佢又好就好在咧，佢可以适用于唔同类型嘅胶纸都得。 哦双面胶纸嘅， 双面胶纸就文胶纸， 咁呢个好。如果双面胶纸就会 普通胶纸，因为我自己系夹佢嚟用咩胶，即系我屋企都有好多胶纸嘅，即系攞嚟黐公仔啊，又有啊，攞嚟黐普通嘢都有、啊， 好中意黐嘢噶， 好中意黐嘢嘅。咁佢嘅用法都唔错嘅，即系佢又唔会令到你搣得难睇咯。 再会面，重新再纪念，是岁月。 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耀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 听过有 Hydro Trio featuring Dash 的最耀眼。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日文没问题，即是他们的汉字写着大丈夫。其实他们的汉字和中文有时好似，有时又觉得九不搭八。见过一个字写着邪魔邪魔，到底几时用，意思又是什么呢？是闹人用还是怎样呢？他们见到人的时候又会成日讲，难道是我来诅咒人，还是跟灵异东西又有关系呢？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呢？八元号转头告诉你。知邪魔邪魔不是指邪魔外道，意思就是说喂你阻住晒啦。邪魔的日文意思就是妨碍干扰啊，例如人多挤迫的时候你仲企喺条路中间阻住个地球转，可能就会被人话你邪魔。但是如果你要入去一间房的时候，你又会见到啊，他们的文化上呢真是会先鞠躬，然后就讲一句邪魔邪魔我阻住大家啦咁样。所以这个字不是说间屋有灵异嘢，只是很有礼貌形容自己，其实我是邪魔外道，因为我入到去间屋那里阻住大家，谦虚的讲法来的，所以就会衍生出打搅晒的意思咯。这两个字其实原本是来自佛教的用语的，更加就是解做邪恶的恶魔，是以前日本的僧侣佛教修行的时候最怕就是邪魔入到入去阻碍他们修行，后来原本指魔鬼邪魔这两个字就衍生出阻碍打搅晒的意思啦。好啦，我哋香港人呢好多时买嗰啲休闲服呢，而家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日本有一间呢，即係觉得啊着起上嚟都几 casual 喎。 UG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都会选择嘅其中一个嘅 option 啦，呢个係。咁但係呢喺日本深斋桥嗰间呢，佢哇原本喺呢个2010年呢 就開幕嘅，咁亦都係即係日本首間全球旗艦店啦。咁啊店鋪又講到好勁啊，有建築師設計啊，樣嘢咩白色熒幕外牆好靚，咁又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啦。咁但係咧，最終決定咧熄燈喎，熄燈意思真係唔做咯。 係啊，因為可能都真係又冇乜遊客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日本方面即係個銷售都唔會做得好，因為疫情嘅緣故。其實唔止日本啦，香港好多鋪頭都執。 係啊，其實呢一間嘅休閒服咧，喺日本嚟講，佢個銷情咧未必係大家想象之中咁犀利嘅。佢好多人會選擇佢嘅咧，就係內衣褲，係啦。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幾成功嘅產品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海外銷售嘅，即係譬如內地或者歐洲、美國咁樣咧， 甚至香港啦， 香港係啦， 係咯，即係我又覺得都幾受歡迎。 其實係幾受歡迎㗎，因為佢本身個牌子可能嚟自日本呢個國家，大家都已經覺得會望一望喎，係質料會望一望 ，OK 啊， 同埋費德拿加池嘛，係咪？咁大家感覺又會覺得又唔錯喎，同埋佢運動方面都幾多突破，即係運動服方面。 因為我自己咧都係佢一個幾常嘅顧客嚟嘅，幾常光顧嘅顧客啦。因為我 有冇 download 個 app 啊？佢有個 app 寫同你講又係小姐係咪會員？先生係咪會員？ 因為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又唔係平時買好多貴衫嘅人，同埋我又冇噶，即係我。多数是正式那些咧，咁即系最 basic 嗰啲系啦，多数潮人都是咁噶。咁我觉得佢其实个性价比系几好啊。咁我自己觉得点解？我觉得佢业务都几好。嘅情況底下就係我見佢不停都有新嘅 line 推出啊，即係譬如之前啱啱嚟香港，係有好多 crossover 啦，即係 動漫又有啦， 動漫啦，藝術 家都有啦， 係啊，跟住有一啲畫作啦，又即係 print 啦咁樣，咁跟住另外最近佢又出咗好多一啲運動系列嘅嘢啦，嗰啲運動褲啊，又係雨褸啊咁嗰啲，我又覺得佢好似即係我唔知日本嗰邊係咪已經大家又追緊另外一啲嘅潮流啊，或者有另外一啲嘅代替。但是在香港我又觉得都越开越多。 但是呢即日本方面呢其实这间 UG 呢他都做几多少社会良心的 事。啊、 我记得他之前呢好像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呢他都很便宜地卖白恤衫出去。怕你的打工仔没有衫着呢、即他我不记得不知道1000元定很便宜的一个价钱就即叫做等大家都知經濟唔好噶啦，你打工仔想保住份工，又想光光鮮鮮，我哋平啲賣啲白恤衫出嚟。你知即係譬如日本嗰啲樹木二貨嗰啲咧，我哋睇咁多日劇咧，咁都係白色恤衫，嗰啲白色係要唔可以黃冚冚噶嘛，即係要好白嗰種白噶嘛。咁所以就真係即係希望 有啲可惜咯。不過我估好可能真係因為疫情同埋佢嗰間旗艦店咧，即係如果你話租係好貴嘅，咁就真係好難 sustain 嘅。即係同埋你真係無了期啊嘛。 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咁諗嘅，佢雖然咧就關閉咗。其中一個旗艦店，但係佢有機會咧就轉戰呢個網上邊，因為佢做好多網上面嘅服務嘅，咁可能唔係淨係呢間啦，日本其他嘅零售啊、服裝都係走緊呢個網上面嘅路線咯。 咁啊可以上網買下衫啦，放假。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北架山花园。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青龙头码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马场。西贡的普通道去回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大网仔路近住沙下村。荃湾的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树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钟爱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Sandy， 如果十分是满分，波成的曳有几多分呢？ 刚才没什么听阿波成说他是什么曳，同埋他跟我一样笑得那么开心，他应该都不是太曳，我想他都是值两三分曳。 我是 Per Se 的 Sand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八点。 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八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啊，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受亚洲股市跌势拖累咧，美股啊全部都要跌啊，讲紧就系标指啦，同埋纳指啊喺创纪录嘅高位回落啊吓，道指要跌跌259点，标普500指数咧跌37点啊，纳指啊达克指数咧都跌啊，跌105点，联储局咧会议要放鹰。資金咧就涌入去債市避險啊！美國十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曾經跌 7.3 個點子啊嚇，咁啊債息跌啦，有冇啲股份會受惠咧？應該係要大家諗嘅一樣東西嚟㗎啦。咁啊，再睇睇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睇嚟咧今日有機會港股咧都連續跌第九個交易日啊！咁啊，即係風高浪急咁啊，食定雲浪丸啊，戴定頭盔啊，都可能係咧散户股。股民啊，最应该做嘅事啦吓。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又有啲乜嘢法律界嘅热话同我哋讲下咧？ 我睇下啲传媒啊，嗰啲阿纸媒系嘛，又望到咦，法庭有宗啊咁嘅案件咧，咁就审嗰啲咩国安嘅嘢啊，里边原来有啲语句咧，揾到大学教授嗰啲出嚟嘅解释喎。 嗯。 咁、啊、平时嚟讲就系语言嘅嘢咧，就大家你明我明，咁我梗系应该就去了解下大众点样明嘅。 系。 你知有啲咩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可能啲高人佢哋先明，咁普通人啊唔系咁明法都未顶嘅喎。 嗯， 不过点都好啦，官司打紧啊，不宜多谈啦。不过有个类似嘅官司又可以提及下嘅。 系乜嘢嚟噶？ 好多年前噶啦，多真起码十年以上啦。咁、啊，试过咧，有人咧就因为系嬲啊，人哋去买啲嘢，买乜咧？佢就话俾人听系老鼠货啊。咁啊，同警察都系咁讲。咁啊，警察就话：咦，咁啊，即系赃物啦。咁即系售卖赃物，即系处理赃物。咁就打到上法庭咧，就住佢所讲嘅老鼠货呢三个字。法庭可唔可以确立啊？接纳咧，系一定等于赃物咧？咁辩方咧就揾咗真系大学教授，中文系嗰啲咧， 系 咁啊上嚟讲述下啊呢、這个有冇老鼠货呢三个字咧，系源远流长啊，唔知咩朝咩代咧，几时出现啊咁嘅样，几乎连啲自然学都睇埋。咁啊长话短说咧，就话原来咧。以往咧，有人咧就叫老鼠货系做咩咧？就走私嘅货物。走私虽然可以系犯法啦，咁但系唔系赃物嚟嘅，因为佢唔系偷翻嚟啊嘛。咁亦都冇详细啲嘅证据显示佢点样走私，系唔系真系香港咁嘅样咧？系经过啲关口咧，就冇用呢个仓单去报关。即系唔可以话修订控罪改告个另一条， 系 咁，于是咧嗰条接赃罪咧就俾佢打甩咗吓。 咁 啊，姑勿论佢有罪冇罪啦，总之唔系措辞用字都小心啲。 系啊，都系噶。总之讲得出嚟嘅嘢或者系发生得嘅事情，都系要负责任啦。 啊，咁啊系啊，今时今日好多字都系避免讲住先啦，真系吓。不过点都好啦，咁有一个有关嗰啲字嘅字嘅团体咧，啊，俾警察已破获咗，话有炸弹。 呢、个就真系惊惊啦。 系咯，制造炸弹嘅材料，话其中一啲计划书咧，定系部署咧，仲话连法庭都系目标嚟嘅。 哎呀， 啊，千祈唔好法庭本身里边好多时啲争拗都有啲火药性啊嘛。而家当真系好多。行家咧，自己都系啦，仔就唔系细，不过老婆仲系好乱，高抬贵手，唔好即系社会咧，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系啊，喺边度发生都唔应该啊，其实。 当然，当然。咁啊，亦都咧就系讲及话啊，如果社会咧真系平静啦，大家即系去做翻啲应该做 pass 嘅时候咧，其中我就会鼓吹啊，多啲立法会咧审视下咧，都好多啲法例咧。可能即系要与时并进。过往大家记得咧，试过有法例就话啊，啲不诚实使用电脑咧，咁啊咁啊就用咗嚟告所有嘢啦。后来终审庭就叫做拨乱反正啦。咁亦都我留意到咧，啲处理咗嘅案件咧，就牵涉咧《烟火税品条例》里边咧，针对啲烟嘅。 系。 咁啊，应该芭比都听过啲咩加热烟啊？ 有听过。 系咯，电子烟咧 都有听过。 系咯，有咩分别咧吓？ 哦，咁我真系唔知 道、啊。你就唔系嗰类烟民啊，咁嘅样。咁啊，即又系要长话短说咧，就系话以往咧烟咧就系、是、啊雪卡咁啊攞起啊，摆落个嘴唇嗰处就点着嚟食啊。香烟就类似啊，都系点着嚟食噶。咁不知如何因啊，发明咗啲嘢咧，就系、是、可能系提炼咗啲烟油出嚟啊。 系。 咁啊，整一个好似打火机大啲嘅小型器材嘅 device 咧，就滴啲烟油落去咧，就加热，咁啊得索嘅。 系。 咁呢种咧，一般我就理解佢哋会形容做电子烟啦，咁样即系啲少少电子嘢喺度嘅。 系。 就唔知道有冇电脑啊？咁但系咧，另外有间厂咧系大厂嚟嘅。咁佢嘅做法咧就系、是、做咗一个好似就真烟头咁嘅东西，咁啊塞落去咧又类似打火机嘅器材嗰度，咁实际好好就真嘅啫吓，咁啊揿着咗就加热俾啲人咧吸食，咁唔知点解咧呢只咧佢本身自己诶形容做加热烟，咁啊有关当局咧都采纳翻咧吓，照跟咧就叫佢做加热烟，咁实际咧香港政府咧。曾经试过就想立例咧去管制呢啲咁嘅电子啊加热烟， 系 咁而家条条例嘅草案咧，里边咧就写咗话呢啲叫做 alternative 嘅一啲咁嘅吸食嘅烟草类嘅东西啦，咁但系咧系一啲系唔系正式嘅，即系啲系替代或者交替性嘅嘢，咁但系问题就系嗰条条例咧系各种原因咧。 就通過唔到。 嗯， 咁、啊、所以咧就冇一條條例，我會咁叫咧就正式咧係管呢啲咁嘅電子或者加熱煙。不過咧，而家執法當局好多時咧，就如果係即係檢取檢獲啊啲嘢啊，拘捕到人咧，佢、 嗯、 就視之為乜嘢咧？就當咗係平時嗰啲香煙咁去報嘅。咁但係呢，如果你睇返香煙嗰條條例呢，煙火水品條例呢、 嗯、 其實真係好古老，我甚至會話佢過時。因為講到呢個係做巴克煙草嗰邊呢，我以前就以為梗係話乜嘢類型嘅植物呀、啊、一出嚟嗰啲嘢呀點樣提煉呀、啊、變成煙草嘅定義咁呀。咁、 嗯、 實情就冇嘅，純粹就係煙葉，即係我哋做煙葉就咁多。咁、 啊嗯、 然之後呢，何為香煙呢，就先了解下佢話雪茄的定義呢，就是找一些改變了的煙葉呢，就包住一些煙絲這樣的樣子、 嗯、 重點就是它自己可以自行呢吸食。 那 什麼叫自行吸食呢？過往立法的原意就點著來吃咯。是 啊 是啊。咁香煙呢都是這樣的，都是自行吸食。不過呢就和雪茄的分別呢，就不是用那些煙草去包了，可能用紙啊這樣的。其實都是一種英文叫咩 ？descriptive， 或者一种形容式嘅定义嚟嘅咯吓。 嗯哼。 咁总之系得罪晒啲烟草，咪搵啲纸包住咁嘅样咯。咁另外一类嘅烟草咧，喺个条例里边咧，其实真系冇乜人而家会吸食噶啦。 嗯。 佢写法咧就系咩叫丁切啊，咩二切啊，齐丝啊，知唔知咩嚟啊？啊，就系旧底咧，见到啲老人家或者啲婆婆咧，攞张烟纸出嚟卷下卷下咧。 嗯。 嗰啲手卷煙啊，雖然今時今日咧有啲青少年咧，即啲潮人咧，就好似又想復古咧，即係話啊買啲翻嚟卷下，咁但係就其實整個人口嚟講咧，使用都少啊。係。咁啊舊嘅煙嘅品種咧，咁個條例留翻喺度都冇壞啊，但係新嘅咧就冇嘅。 嗯。 咁變成咗咧，就好多時而家咧檢取咗呢啲電子煙嘅話咧。若然佢純粹就好似頭先我形容，即係佢冇煙嘴冇成嘅啲咧，就諗下有冇方法，譬如話個裏邊有尼古丁咧，就用危險毒物嚟告佢啦。咁咁啱撞隻嗰個牌子，咁咧就有個少少嘅煙卷嗰只咧，咁佢哋就當咗佢係香煙咁嚟告嘅。咁實情咧就我喺放交手嚟講咧，理解即係可能控方。自己對於嗰樣煙嘅定義咧，都係咁告住先啦。咁就因為嗰個其實出產嗰個煙廠自己咧，係揾咗香港啲好頂級嘅資深大律師咧，係試過向立法會亦都提出過咧，就話喂，佢哋生產呢隻嘢就並非香煙嚟嘅喎。咁佢哋當然緊張啊，打碎個情形啦。咁但問題就係、是、檢控咧就係咁樣告法，咁法庭咧。就咗呢條例咧，都當咗佢係香煙咁樣去處理咗先嘅。咁但係如果能夠係立法當局啊，齊齊整整去釐清翻係咪真係咁告，定係立一條新例咧？咁就大家唔會有誤會啦。 係 就係法律上嘅觀察嚟嘅。 咁啊，真係希望即係有關嘅部門可以盡快啦，有一啲真係與時並進嘅法例，可以貼近啲我哋而家現實會遇到嘅一啲問題啦。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個社會咧，可以解決咗好多矛盾喺度噶。 咁啊，大家都希望係咁啦。當然啊，如果呢啲香煙類嘅嘢咧，如果係對身體有害咧，就大家都係敬而遠之啦，祝你健康啊！ 冇錯，希望個個都健健康康啦，咁就可以個個禮拜準時收聽我哋嘅環節啦。 好，多謝多謝。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obby。 屋企個小朋友點都唔肯戴口罩喎、 啊。點解啊？ 佢話箍住塊面好辛苦。 你可以試下同佢一齊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平时我讲 3D 打印，最多都只系讲点样去打印家私。而瑞士就有研究人员发明了怎样去打印一张电池。为什么会叫做一张电池呢？因为它只是透过 3D 打印出四层很薄但是不同性质的材料，然后就这样搭起它，这样就成为了一张电池了。虽然这一张电池的电量 不是很多，但是它的材料全部都是由环保物料制成，就算摆在大自然都可以被它自然分解到。哦，嚟紧唔知道会唔会打印到一粒电出嚟呢？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星仔黄家星。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神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打咗俾阿钟太，你好钟太。 早晨啊！ 今日神光 Morning Call 系你啦，咁啊有啲乜嘢嘅点唱点俾你嘅朋友系咪啊？ 系啊，好开心啊！收到你嘅电话， 哎呀， 多谢， 你打得通我仲开心啦，系咪先？ 我想先俾我个契女听啊， 契女 嘛？ 哦，可以，随便。 系啊。个契女咧，我唔知道叫咩名啦，我叫个女女啦， 佢个 乳名女女啦吓， 系啊系， 吓咁咧，我咧就想同佢讲啦吓，叫佢咧就珍惜眼前人啦，人谁无错咧，系咪？咁咧我咧就话即系俾一次机会自己，就俾一次机会阿 Ivan 啦， 系 咪？ 系 吓，大家都相处咗两年咯，系咪？咁啊，冇蹉跎岁月啦，好冇？ 明白 咯吓。 少少嘅点唱可以为佢哋送上一啲嘅祝福，同埋更加多机会，系嘛？ 系啊，希望佢哋珍惜啦，系啊。 咁你觉得佢哋最夹嘅地方系啲乜嘢咧？ 最夹啊，因为已经嘅呢啲人都绝咗种噶咯，又唔烟又唔酒又唔去嫖，系咪先？ 系好难得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因为而家呢个时势啊，系咪啊？咁样咯，希望大家珍惜啦，系啊，一句讲晒啦， 收到晒啦。咁啊，呢句珍惜眼前人，除咗咧系点翻俾阿 Ivan 啊同埋契女之外咧，听众其他人都要记住珍惜眼前人啊。 系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 我都幸福啦。系啊， 多谢晒钟太， 多谢你， 拜拜。 好，拜拜。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啊，早晨啊，喂，今日咧就同大家睇睇啦吓，咁啊，即系呢一个七点踏七咧，由医生与你啊， 系， 咁咧就会系做呢个专访咧，就系、是、医学人胡令芳啊，咁样咧就系诶阿胡教授啦，佢咧。過去四十年咧，都一直研究老年學，或者係由佢呢、這個壯年嘅時候咧，就研究到而家咧就72歲啦咁樣。咁佢就話：，誒、哎，其實咧，即係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咧，就最緊要從預防入手啊！啊，咁但係有啲嘢就冇得預防，即係年齡增長冇得預防噶嘛。咁、所以咧就要減慢自己咧老化嘅速度咁樣。啊，咁呢样嘢咧，今晚就去睇睇啦，都好啱我睇嘅。咁啊，跟住咧就去到日常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咧，诶、哎，咁就睇下咯。区区小节里边咧，又研究紧喺将军澳137区。讲咗你唔知喺边度啊？你成日搭的士讲啊。咁咧就兴建呢个水泥厂嘅用途、 哦。 喂，但系水泥厂咧，佢嗰个嘅粉尘嗰啲污染都几犀利嘅。最紧要咧就系、是、咧，其实将军澳咧，你喺即系啲揸车居民知嘅，好多重型车辆嘅垃，即系以前系垃圾车辆啦吓，咁啊经常出入嘅咁样，咁啊会唔会造成好多滋扰同污染咧？咁样，咁啊即系谂谂佢啦吓。咁啊，另外咧，咁咧就系、是。原来是这样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家居电力呢已经十分之方便了、啊、绝大部分的电器和电力装置呢都有一定的安全保护的，但是呢就令到大家呢很多的习惯呢、其实有没有错的呢？不过呢，我有一件事呢，不知道我是即可能看了新闻多了、我即出街呢我一定会删了那个这样的抽湿机。其实同冷气机一样原理啫嘛，但系成日都听到收湿机热得就有着火咁样嗰啲咧，即系我好惊噶吓，希望佢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啦。咁啊，去到啦，今晚咧就系9:30啊，零距离科学咧就系迈进未来，移民外星咁样，咁啊大家成日咁啊，哇吓！即係以前阿波羅任務咧上呢一個月球咧，大家已經覺得係呢個太空競賽嘅高峰啊嘛。咁而家咧就話要送人上去火星，不過咧好老實講啊，唉，我哋啊有生之年啊都唔會有機會啊去到火星噶啦，係咪、住喎、仲要移民喎、咁仲要諗下喎，喂。叫你移民去第二个国家，你已经谂撑死，移民第二个星球，真系吓，咁啊，真系谂谂佢啦吓。咁、去到咧，今晚11:00咧，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就会讲题目系伽马射线爆发啊！即系以前咧读呢一个物理嘅时候咧，净系知道咧伽马射线咧就系好强嘅射线嚟嘅，又叫宇宙射线啊。咁啊，因为佢咁强咧，所以佢就好短嘅，即係射去一啲嘢嘅時候就穿透力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咧呢、這個伽馬射線咧就俾嗰啲咁樣嘅荷里活片咧用到爛曬啦。又話佢咧就變因為伽馬射線又變咗唔知邊一個超人啊，變咗另外一個變形合衣啊咁樣嘅。咁、伽馬射線係乜東東嚟咧？今晚11:00就可以睇下啦。 好啊，唔該曬，謝謝。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谴责港府针对苹果日报等行动。苹果日报的行动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记者和和平示威者等，呼吁制裁中国和港府官员，抵制北京冬奥。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欧洲议会有关决议颠倒黑白，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法治精神，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香港警方严格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和公司采取行动，是打击犯罪、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的正义之举，和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丝毫关系。 發言人表示，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企圖都不會得逞，鼓吹制裁必然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堅決反對將體育運動政治化。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宗本土個案全部來自雲南，其餘15宗都是輸入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再多22名無症狀感染者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91,989宗確診，4,636人死亡，86,900多人康復出院。東京奧運還有兩星期揭幕，奧運聖火今朝抵達東京，當地有儀式，由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接過聖火。聖火原定在公路上以接力跑方式傳遞，但因應疫情，除了在島嶼地區之外，改為連日在公園和比賽場館等地方舉行點火儀式，火炬手將登台以火炬傳遞聖火。因应东京都疫情扩大，首相菅义伟昨日宣布第四次对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奥运在东京都以及邻近的神奈川、千叶和埼玉县举行的赛事都会闭门作赛，不开放给观众入场。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表示，计划向监管机构申请授权为民众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声明说，一项试验的早期数据显示，在对抗原始病毒株和首先在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 Beta 方面，接种第三剂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较只是打头两剂高5至10倍。公司计划未来几星期内将数据提交给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欧洲药物管理局和其他监管机构。两间公司预计第三剂同样有效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但公司亦正研发一种针对 Delta 病毒的疫苗，首批已经在德国生产，预料8月开始临床研究，但要先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又补充，基于在以色列见到接种两剂疫苗的效力在6个月后下降，认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后的6至12个月内可能要打第三针。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4点，升11点，成交金额1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9点，跌9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1蚊，跌7蚊；美团263.6，跌4蚊；中国平安71.85，升2毫；威海银行3.23。伊斯健康15.8系升8.6，友邦保险95.85升1.65，小米集团25.75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9，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1点，跌466点。港金现价报16,6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65美元，卖出1,80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卫理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红隧公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路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清泉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是挤塞，新清水湾道去西贡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彩云村。而 而在新界区西贡的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万年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大环。而西贡公路的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的。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日出康城一段同样都是挤塞。影业路去坑口道方向是车多繁忙。而大埔公路去粉岭是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苑。另外屯门的屯盛街有水管急收，屯盛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华都花园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盛街的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的，一大挤塞，驾车朋友经过要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车公庙路车田心村去显径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7月19号起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今朝我想讲立食早餐。晨光第一线每朝6点到10点同你见面，每日咁早翻嚟，你觉得主持人有乜嘢问题要解决先？交通问题，无论几早都可以处理到，自己揸车又好，其他交通工具都好，都可以带到我哋嚟电台呢度。唯独是早餐搞唔掂，晨早5点几钟出门口，几难找到卖嘢食嘅铺头。我哋又唔系学生，妈妈唔会为我哋准备爱心早餐，所以我哋几个慢慢就养成一个到咗差唔多时候一齐叫外卖早餐嘅习惯。处理咗外卖嘅问题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就系喺边度食呢？经过几次变迁之后，最近我哋嘅落脚点就系走廊尾。走廊尽头唔会阻住人，但系唔好谂住有台有凳。所以我哋养成一个立食嘅习惯。立系站立个立，意思即系话企喺度食咯。但系立食并唔系我哋首创嘅。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食街边小食啊？即系俗称扫街呢，都系企喺度食。可能你会觉得 企喺度食好辛苦喎。其实喺地球好多地方都有立食嘅文化，例如日本。日本点解会有立食呢？起源有两种讲法。话说江户时代，当时嘅人太忙碌，而喺街边出售嘅荞麦面或者寿司就系路边摊嘅主流啦。来往嘅人民就咁样企喺度食完就继续赶路。另一种讲法，喺二次大战之后，喺火车站火车开出之前会提供餐点，为咗喺有限嘅空间同埋有限嘅时间用餐，企喺度食嘢就系最好嘅选择咯。因为铺头唔使太大，又可以容纳较多客人，而且客人企喺度唔会企得太耐啊嘛。客人流动快，生意都做多两转啦。嚟到而家，上班族压力大，所以收工之后都鍾意饮返两杯减压。立食嘅铺头唔需要讲求特别嘅规矩，令到大家可以轻松好多。鍾意食完饮杯酒又得，食完即刻走都得。而家慢慢变成唔单止系赶时间嘅人嘅专利，亦都变成一种饮食潮流咯。我而家喺走廊尾食咗咁多次立食早餐之后，有啲乜嘢感受呢？虽然企喺度又冇台又冇凳，但系气氛一流。大家每朝为咗节目奋斗，期间肚饿必定有。只要有少少时间，就会即刻出去食两啖顶下肚。一份早餐通常要分开几次食，但系一齐为一个目标进发，嗰份热情可以令到份早餐就算摆喺度两个钟头都唔会变得冷冰冰，越食越起劲。而家每朝大家立食早餐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可能迟啲会演变成一个传统，甚至一种文化。喜欢咁样食早餐，喜欢呢个地方，喜欢同 Kitty、阿 O、Barbie、小白、Vincent、阿星一起努力，一起为晨光第一线努力。遇到乜嘢问题，食过呢份早餐已经唔系问题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入地，跳跳跳跳，顶开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You gotta stand up。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林慧， 乜嘢事啊？ 放暑假有乜嘢可以做呢？ 做暑期作业。 咁快？ 勤做运动啊！ 好攰喎。 咁多啲休息咯。 好啊。 唔该晒，热靓靓。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呢、這个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平时都会同大家讲下点样拣一啲食材啦。咁啊，之前讲下拣下西瓜啊，拣、下啲水果啊，蔬菜 菠萝啊， 啊拣菠萝啦。 跟住我哋都有啲菠萝食好正啊， 开心开心。咁啊，其实咧，我想话你试下。上网搜寻啦，用嗰啲搜寻器打如何拣？你估啊，最多人有问题嘅系拣咩咧？ 我拣啊， 系啦，嗱，初初咧我打嘅时候咧，我有谂到系啦，会唔会拣男友啊，拣女友啊咁样啦？咁啊，原来又唔系，咁啊一打如何拣咧，发现有啲人就问如何拣牛油果， 系 如何拣西瓜、榴莲、花椒、南瓜、橙、菠萝、粉葛、蟹。同埋小学咯， 如何拣小学？ 如何拣小学都系一个比较常问嘅问题嚟 嘅，系都啱嘅。 咁所以嗱，头先讲嘅，我哋都好多都有讲过噶咯，譬如拣菠萝啊，拣西瓜啊。 有啲又唔系你知识层面入边啊，即系你都系少女 feel 咁样，你好难话教你拣花胶咁样， 个 入信度好低啊，你明唔明啊？ 系啦， 教你拣蚝豉啦，咁样咁，冇班门弄斧啦。 妈妈级可能就比较多啲整系嘛，每年过年都会整。咁今日咧就讲咩咧？咁不如讲下拣橙啊，因为橙咧。是由细食到大一个最 common 最 common 嘅生果。如果你问我，即系橙 common 啲啊，定系苹果 common 啲咧？我自己嘅生活里边咧，橙系 common 啲嘅。 O K， 系啦，即系最容易买得到，同埋最多喺屋企会出现嘅水果就系橙啦。 系， 你会唔会买橙食啊？平时 会 系咯， 但系通常都喺阿爸阿妈屋企攞啊，食完饭之后佢话唉。 好像飲咁又食又拎係嘛？我翻屋企啦，你代幾個橙酒啦。 我老豆最興啊，唉，代幾個橙酒啦，有冇招食啊咁樣？佢好啊，食翻屋企有得食蕉啊，幾開心係咪先？ 咁啊，食水果就有益啦。 喂，不過咧揀揀呢個橙啊，好難講啊呢啲字。 揀橙係啊 ，orange 係 orange， 可唔可以講英文咁啊？ 可以啊 ，orange 啊。其实咧，系咪有个笃笃就已经 OK 噶？同埋系咪拣个牌子就得噶啦？ 拣、 产地得唔得噶？即系美国同埋呢个澳洲好似都包甜噶嘛？ 嗯嗯， 啲大只嗰啲卖生果嗰啲男仔成日都话包甜噶，跟住咧。啲師奶就會話：係咪真係咁甜啊？ 好似 甜過你啊！ 我以為話好似你咁甜添， 係類似啊，甜過你啊， 甜過你 啊，類似 好似你咁甜就開心啲， 冇所謂啦。呢啲 你識嘅呢啲 係賣橙調戲事件呢啲。 嗱，買橙咧，好多人都有聽過咩叫新橙同埋舊橙啦。咁佢話新橙咧就係指當造時期咧較早段嘅時間，咁佢嗰個橙味咧係會突出啲嘅，即係有個橙香。香嘅味道，咁但系咧就略带少少酸味，而旧橙咧就系指收成期差唔多完嘅咧，就叫做旧橙啦。咁味道咧就会再甜啲嘅，咁所以有啲人就中意食啲甜啲嘅橙咧，就会话哦买啲旧嘅橙啦，咁样即系同个收成期系有关嘅。好啦，咁无论你系买新橙定系旧橙，都有几个步骤可以拣一个靓嘅橙嘅。第一步咧就系用眼咧去睇下佢个颜色，要够鲜橙色。千祈唔好咧拣一啲偏黄 啊， 系啊，嗰啲都唔靓， 收晒水啦，偏黄嗰啲已经系。 点解咧？佢话够鲜橙色咧，就系代表佢吸收嘅阳光足够啊，水分啊，营养呢啲都充足啊。咁啊，同人一样啦，即系皮肤饱满啊，容光焕发咧，就真系佢营养充足啦。咁啊，定位同埋表面咧要平滑啲，即系唔好咁样有啲烂啊，有啲粒粒啊咁样啦。咁果肉咧就会比较饱满啲嘅。咁第二咧，除咗第一用眼，第二咧就可以用手啦，攞上手感受一下系咪聚手，系啦， 最首咧就系多汁，咁好简单啦。第三步亦都你可以闻下个橙香唔香啦。咁如果佢都哇散发住一阵好浓烈嘅香味咧，咁就都可以话系一个好橙嚟噶啦。 好啊， 咁我哋就即系望闻问切咁样拣翻个好橙，补充下维他命 C 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所謂享樂享樂啦，但係咧享樂咧好現實地咧，又唔係真係時時都淨係得樂嘅，有時都會樂極生悲嘅。嗱，我最近咧同小朋友一齊玩緊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個少少嘅意料之外啦。嗱，並唔係一個嚴重嘅意外，亦都唔係話擦傷整損手，亦都唔係呢一類嘅，純粹係咧同佢玩緊嘅嗰一樣玩具咯，可以咁樣講啦，係原來都幾棘手嘅。萬一遇到呢啲嘅事情，講緊嘅咧就係、是。大家有冇玩过 slime 啊？ 哦，有啊， 嗯， 其实唔系我玩，系因为有个小朋友嚟到我屋企咧，佢就带咗个 slime 嚟到玩，我都系喺佢身上嗰度学噶咋。 咩嚟噶？ 嗰啲鬼胶水啊， 系啦， 哦，叫 slime 啊， 系啦，你哋有冇曾经用手接触过咧？ 有啊。 我是有的， 呢啲咪用手咯，唔会用脚去踩噶。 咁都有人会用脚去踩嘅。 佢有啲可以放入去部机入边，又折又转咁样嘅。 系咩？ 系啊，咁咪唔使用手咯。 我完全冇玩过呢啲添。 而家有好多种玩法嘅，因为咧嗰啲嘅网络短片咧，有好多嗰啲小朋友界嘅 KOL 咧，好中意拍一啲短片咧，系教人哋整呢啲所谓嘅鬼胶水啊。咁、所以咧就以致到咧，其实喺近呢几年里边咧，喺啲小朋友界别啊，我谂即系三岁到十三岁咧。都好中意拎住呢啲嘢，甚至乎我之前见过个学生咧十几岁咧都系拎住呢嚿嘢咯，因为可能咧有少少似压力球嘅个作用，即系如果大少少嘅小朋友，可能啲青年人咧有时都会觉得好大压力，想揸下啲嘢淋白白嗰啲咧，佢就会捻下呢啲即系淋自自嘅鬼胶水啦咁样。咁但系咧嗱，玩咧就都还可以嘅。但系咧，因为呢一啲所谓嘅鬼胶水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质地嘅。嗱，有啲咧就比较系硬身啲嘅，有啲即系有少少似啲泥胶啊，或者系啲黏土状咁样啦，即系比较好似系个密度高啲咧，就相对地叫硬身啲啦。有啲咧就系液态状咧系多啲嘅。嗱，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其实我两种都系好唔中意嘅，我自己嚟讲吓。但系咧小朋友咧，即系你又不得不俾佢去尝试下或者触摸下唔同嘅质感啦。咁所以我都有俾佢玩嘅。咁好啦，谁不知嗰日发生咗乜嘢事情咧？就系当我一转个身啫，咁我女咧就将嗰一撇嘅 slime 咧，成个摆咗落个头度， 摆咗你自己个头定个 摆咗落佢个头度，系啦。跟住我一转身嘅时候咧，我就系完全一个惶恐嘅样子啦。 点解啊？ 因为嗰撇嘢摆咗落个头度咧，佢系完全系黐实晒啲头发，即系嗱，佢本身咧，你觉得佢好似林志志冇乜嘢咁样啦。嗰、那个感觉咧，其实都几似一嚿香口胶，但系一嚿好大嚿嘅香口胶，就黐咗上个头嘅头壳顶嗰啲头发嗰度。咁我第一时间我就谂啦，啊，今次大件事啦， 唔系冇咗咁大件事啫， 剪咗佢啫嘛， 系咯， 系咯，有几大件事啫。 咁如果喺中间咁，咪变咗河童咁样咯， 剃咗佢咯，系啊，真系噶。以前我哋僆仔时代咧，如果头发黐咗香口胶咧，阿妈唔会帮你掹翻出嚟噶，直接剪噶咋，剪咗佢咯。冇嘢， 系咯。 吓，而家有网上世界咧，实有解救方法嘅。 洗头得唔得？洗头得唔得？ 或者可能有啲chemical 嘅嘢可以令到成嚿融翻咧。 即系又系崔杰同嗰招啊！有啲咩事只手整亲，唔好 上网 睇医生，上网咯，上网搵。 同埋咧，而家咁兴玩呢啲嘢咧，一定林慧唔系第一个人遇到呢个境况啊嘛。 You are not alone。 系啊，可能因为有啲甚至唔系摆自己个头，摆喺阿妈个头，咁阿妈肯定会上网。求救噶嘛，一定有呢啲嘅。 嗱，我嗰日嘅心态咧都系咁样嘅。咁于是乎，我就叫佢首先，嗱，你停手先，你唔好再将其他嘢再摆上我头度啦。第二样嘢咧，我真系嗱，首先我教咗佢即系嗱呢样嘢好大件事噶咁，因为咧呢个情况咧其实咧第一次发生喺佢自己身上，但系佢有见过咧呢一啲嘢系黐咗喺另外一啲嘢身上，例如系屋企嘅一啲衣物啦，又或者系毛公仔。嗱，咁三个质地咯，头发一种质地啦。毛公仔是一种质地啦，同埋衣物是一种质地啦。 好啦，之前嗰两次咧，衣物咧，我系处理得不当嘅，我承认，因为我就咁成个黏起佢，原来咧佢会将啲颜色咧食咗落去啲布料入边，系、 哦、 啦，跟住原来系真系普通嘅洗衣粉，你摆落洗衣机洗系洗唔甩嘅。好啦，第二次咧整咗落毛公仔度，我又系觉得唉点算咧？我就真系学阿钟哥话斋啦，我就剪咗个针毛，即系最折衷嘅方法，同埋唔好再即系搞到周围都系啊嘛。好啦，咁今次我个女头发，我就谂啦，我又唔剪得噶，咁都要谂方法咯。咁我就好似有崔杰同话斋，我真系坐定定喺度，就上去呢个网络嗰度搜寻下啦，如何？ 跟住你个女仔喺隔篱擎住咗喺度， 继续系啦，继续塞紧，塞多啲落个头度。 妈妈话唔好再加嘢啦。 有冇喊咧？你个女，我想问有冇？ 冇啊，因为我同佢讲， 仲要滴紧我只眼嗰度。 我同佢讲，嗱，你冷静啲，我哋一齐上网睇下有冇方法救你啦。咁跟住佢就话好啦好啦，同埋佢嗰一下咧，佢都好彩咧，佢知惊嘅，因为佢已经 feel 到弊啦，好似真系掹唔到出嚟咁样啦。咁于是后来咧，我上网睇咧，佢系教用呢个暖水去冲洗。嗱、你真系估唔到咁简单，因为咧嗰撇嘢咧，你谂下，如果香口胶黐落头发嘅感觉咧，系好恐怖噶嘛，仲、要都几大撇下嘅，真系。咁然后咧，我又有尝试将佢搣出嚟啦，又真系好难搣嘅。咁啲小朋友会话啊，好痛啊，好痛啊咁、后来咧。估唔到用一个咁简单嘅方法，就系、真系就咁单纯用清水啫。嗱，你真系连洗头水都唔好落，用清水，但系要暖水，嗱唔系热啦，亦都唔系冻啦，系暖水啫，微暖嘅，好似咧天口庆晒暖咗嗰啲水嗰啲咁上下温度啦。咁然后咧，当佢慢慢冲，慢慢冲，原来嗰嚿嘢系会溶噶。咁佢溶咗之后咧，你慢慢再顺翻出嚟咧，咁我摸下摸下，有冇咁神奇啊？成劈唔见咗咁，咁就解救咗呢一个境况啦。 所以点解头先我话喺上网实有咧？因为我睇住上次个小朋友嚟我屋企咧，佢阿爸就系帮佢由零开始整嗰嚿嘢，佢都系攞啲粉咁样沟沟沟沟沟沟出嚟。 但系我睇嗰啲网上片段都话，就算沟呢啲嘢咧，都真系唔好自己去整啊，因为好多 chemical effect 即系嗰啲化学反应咧，有阵时你估唔到噶。会有机会灼伤小朋友啲手噶， 系啊，尤其是小朋友啦，一定要有家长喺侧边咯。 系啊，系啊，咁啊，呢啲都系亲子乐嘅嘢啦，最好都系陪住佢一齐做啦，就最安全啦。即系我哋话斋，除咗个化学反应之外咧，有啲咩 咁佢个 slime 咪冇咗咯？ 系啊，跟住佢自知之后， 跟住喊，冇咗， 我宁愿黐喺个头度啊，系咪啊？ 我有同佢讲噶，我话唔紧要啦。甩咗就算数啦，佢已经怕怕啦、 哦。可能再买一翻一嚿嚟玩咯，知会唔会啊？都应该唔会造价好贵啫，我觉得。 唔贵嘅，好平嘅啫，呢啲嘢就。 咁啊，睇下礼拜六日有冇时间陪下啲小朋友咧，喺屋企玩下啦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